show 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系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冯绍凯乐言敲敲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公众假期早晨，早晨十点12，我是小张张。 复活节最后一日假期啊， yeah. 希望大家快乐同埋开心都会翻埋嚟。我是小睿睿。 以下内容有广告成分。 4月10号， 星期一，公众假期最后一日。喂，老张，一齐食早餐咯。我哋咁得闲啊，我跟住去上堂啊。上咩堂啊？逢星期一11点到11点会，唔都知咕咕啊，咕咪有嘢学又开心啦。 快啲 讲，我话未，讲多又讲唔成啦。 喂，你系咪嗰把老师主角嗰个啊？快啲包位啦！ 哇！你又讲小型广播剧嚟嘅喎， 复活节快乐 ，Felices Basqua， 西班牙文嘅复活节快乐啊！ 有啲 有小羊羊拜人仔， 好，星期一埋晒嚟，我哋一齐嚟玩3个钟好冇？ 好靓啊！呢个头， 耶！ 电发， 电发， 我识话 Michael 大佬， 开心到啊！ 所有咧，好多人赞佢啊！ 系啊，佢后边个执靓啊， 寂寞咗70年， 好精神奕奕啊！ 好多谢， 乜 都好啦，归埋你啦。 我哋星期一嘅节目喺都系个公众假期早上，有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4%。今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日间温暖啊，天色好转嘅啦。哦，太阳伯伯出翻嚟咯，不过星期四云量又会较多嘅。 放假嘅早上，梗系听呢个香港电台带嚟嘅风骚范围啦。呢、歌咧好有嗰种叫做嘉年华会，大班人玩到好开心嗰个节日气氛 啊！ 就好似阿拜仁仔琴日咧就玩一个好得意嘅嘉年华会。 琴日咧就都系帮港台拍一个节目啦，咁啊去咗荔枝角嘅地方咧去参加呢一个 泼水节， 系泰国嘅传统之日，系啦，就香港嘅泼水节，系啦。因为咧之前疫情停咗三年啦，咁所以其实我系第一年咧参加呢个香港泼水节， 大家都饿咗三年， 系饿三年啊！咁我心谂，其实多唔多人嘅咧？因为琴日咧讲下先，个天气咧一朝早咧其实落紧雨嘅仲 系咩？ 系啦， 个天同你泼下水， 个天系啦，个天同你泼下水先。咁之后咧，同埋平时即系而家睇新闻咧，咪泰国系五十零度嘅，五十零度啊，热到屎啊！ 发出呢个咩高温警告？ 系啊，因为热浪嗰啲问题。 咁样泼水就好正， 系啦，咁样就好玩啦。但系琴日咧，我出嚟哇，好冻 啊， 十九度， 系咪？ 仲泼水， 系 啦。咁但系真系噶，去到嗰条街咧，封晒成条街，啲气氛啊，大朋友小朋友啊。即系无分你我啊，攞住支水枪，有啲好劲啦，但我系派到一支咧劲弱鸡嘅水枪， 笨招笨招， 系 笨招笨招， 即系衰啲我 一尺内 屙尿仲劲过佢嘅 一尺内， 但系佢人哋对方啲小朋友揸住 A K 咁样咧，哇俾人射到乜咁咁，但系最后咧我都唔用水枪啦，直情去攞个桶，见人就成头淋啦， 系啊 咁样咯， 佢哋可以咁嘅， 系啦，咁其实就个气氛好好玩， 我觉得咁样仲好啊，同埋咧嗰啲水枪咧，如果你玩过咧，太劲嗰啲咧射埋嚟咧，有啲系会少少 痛。 系啊， 如果对头射，咁但系又 feel 到冇啊！大家虽然系，譬如有时有啲传媒朋友喺隔篱条街度企紧影紧啦，我哋射埋去佢度啦，佢哋都冇嬲，即系大家都好开心嘅。 系啊，听好似个气 氛系咪好好啊？ 好好， 仲有啲咩嘢玩啊？有啲咩食啊？咁 嘅。其实嗰个活动咧，我就拍咗两日嘅啫，其实应该 last 咗四至五日度。 哇，咁耐噶！ 佢几多日噶？其实全部 应该系四至五日，但我 exactly 唔记得咗，但我就去拍两日。咁第一日咧，其实有个 open ceremony， 咁你知道泰国呢一个泼水节咧，其实个起源都系一啲 新年啊嘛， 新年啦，所以佢哋泰国 人 咧系啦，好崇敬呢一个佛嘅，咁所以佢哋会有啲即系宗教嘅元素喺个开幕嗰个典礼入边啦。咁但系嗰 part 因为我宗教信仰 系 啦， 玉佛 啦，咁我就企喺隔篱去睇啦。咁开完幕之后咧，其实佢哋有个市集嘅，叫做泰宁市集。咁佢哋而家嗰个感觉咧就系咧，虽然系主要是一个佛教啦，但是他们一个新的信仰的概念呢，就是他虽然是佛教为主导，但他都会包埋其他不同的宗 教。宗 教譬如可能他会有占卜啊，有吉利卡啦。咁就我觉得这个 concept 我有几喜欢的，就好像很大同啊，是不是主要很开放，大家总之你有不同的信仰，你都可以各自来各自参加你喜欢的活动。咁我们去到个市集呢，当日呢就是我就贪心一点，我就寓工作于娱乐啦，梗系。我就说那个泰式按摩店，我哋想唔想嚟拍下嘢啊？咁我 自己拣嘅， 唔系啊，因为咧个摄制组咧又唔好一啲叫 petty cash 俾我哋周围买嘢食啊去玩。咁我导演就话算啦，我哋唔好攞银，即系唔好银荷包出嚟自费去拍嘢啊。咁我但我又好想拍下佢个按摩店。咁佢话你不如去问下个老板娘，可唔可以俾你拍下嘢，顺便俾你按几下啦？咁我老板娘一下 咁都好啊，你咁都制啊？ 我心谂，如果马老师喺我隔篱咧，佢一定会过嚟同我一齐做呢一样嘢噶。啱啊，马老师， 你俾电话我啊嘛，你有冇我电话？ 就系啦， 佢最叻拗着数噶嘛。 我想讲，虽然系按几下咋，我膊头松咗啦， 咁犀利， 真系，咁所以就泰国按摩店啦。咁啊，佢哋系泰国人帮手按啦。咁之后又有啲泰国嘅特色嘅小食啦，奶茶啦，有啲叫咩炸鸡皮啦， 哇， 好邪恶，系啊，好邪恶嘅，马老师。 雞皮已經邪惡，仲要炸。 雞皮係清邁，係清邁嘅特產嚟嘅，因為其實佢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咧，東南西北嗰都有佢哋唔同嘅地方小食嘅。你講緊話即係炸皮，即係豬皮啊， 炸豬皮又有，雞皮又有。 炸豬皮啊，雞皮我就唔知啦。但如果係炸豬皮嘅話咧，佢係可以咧炸到好似惡聲，你係可以買翻去食嘅， 一包包住時點樣住分。分袋去裝嘅，咁個感覺似咩咧？似係今日食魚皮嘅，不過咧厚身啲嘅魚皮，咁樣都好香。 炸魚皮都已經好邪惡嘅啦，我諗雞皮仲邪惡， 個脂肪含量應該好高。 係啊，但係都好食咯，我諗。 係啦，即係有泰國好多五顏六色嘅糕點咧，咁我中意食糕點噶嘛，我啲口味都比較。 我感覺上覺得就係同一個味嘅，都係椰子味啊， 全部都係 或者斑斓味， 同埋桂花糕嘅都有。 OK， 多謝你。 係啦，咁樣咁最好最開心可以試到佢哋傳統嘅泰國服飾啦，咁都。 啲人都以為 傳統泰國服飾 係點樣啊？ 你會著啊？ 我有啊， 哦、因為佢啲衫都靚，我覺得 靚㗎靚㗎， 即係女仔就好多係啦，女仔啲頭冠啦，男仔就冇咁多頭冠啦。咁、嗯、啊，著完之後都有人走埋同我講頭，我話但係唔好意思，我唔係泰國人嚟，我香港人嚟， 因為你比較黑啊。 都可能係， 所以可能你會感覺上你會覺得嘅就係佢曬得比較健康， 同埋我個人比較中意夏天嘅，所以其實我都中意泰國呢一個國家嘅，係啦，見到啲衫咧，即係我今日都著翻件 泰國嘅花 T 恤， 太地花花地嘅 T 恤咧， 東南亞感覺，係 啊，即係 熱帶啦， 係啊，雖然都咁凍，但係都唔得應下節先咁樣咯，咁咧成件事都好開心。我諗我如果下年唔使工作去拍嘅話，我都會走過去玩呢個潑水節咯， 幾開心啊， 真係好開心。 會唔會想真係會去到泰國嗰度去參加佢哋當地嘅潑水節？ 咁但係逐步逐步嚟囉，咁樣埋都唔係泰國嘅，頭先我哋都有話你我哋想參加外地嘅咩慶典，其實好多次我都想 去，其實好多㗎， 即係譬如let's say 係我西班牙啊，讀西班牙文啦，有個呢墨西哥啊叫做死亡節啦，雖然個 term 係好似哇玩呢啲， 其實唔係㗎，佢哋 celebrate， 係佢 celebrate， 佢哋對於生死係一個好正常嘅嘢啦，同埋呢佢哋覺得死逝去嘅亲人咧，系冇走到嘅， 系 嗰日会翻嚟一齐去唱歌啊、跳舞啊，成日佢哋好开心。 咪有一个卡通片，咪就 系 讲呢一个， 系啦，系啊，就系呢部电影， 叫 系咪成件事好开心？ 系 开心， 系啊。其实佢就 celebrate 你嘅生命，虽则佢哋系完结咗，个肉体就已经离开咗，但系其实个灵魂系会喺嗰日翻嚟啊嘛。 个精神继续喺嗰度嘅， 系啊，精神仍然继续噶嘛。 我哋唱歌开 心 噶， 开心嘅，佢哋系开心嘅。啊哈， 你哋咧，你有咩节日想？ 我想参加番茄节。头先我哋已经有。讲过噶啦，我觉得订番茄系好开心嘅一回事嚟嘅，以及咧就系你会发觉嘅就系唔知点解我睇亲呢啲咁样嘅 documentary 讲紧嘅咧，参加嘅都有啲后生仔，咁你后生仔你会发觉嘅就系着啲衫又比较少啦， 呢个先系重点啊， 呢个先系重点啦，男男女女都系咁样啦，再加上嘅就系话你周围附近嘅人你都可以攞住个番茄咁样喺度订嘅话，你觉得吸收维他命 C 啦， 又健康又好玩， 饮下番茄汁啊， 系啦，仲可以自己食下 咁样，一路订一路食，左手订。右手食，我哋番茄節都係其中一個嘅。另外一個咧，我見有個朋友嗰次去完之後咧，佢 send 啲相同埋講個情況俾我聽，好想去就係、是、呢個德國啤酒節 咯。係啊，呢個我都想啊。 係啊， 雖然我又唔係好飲啤酒，但我覺得好似大家咧一齊 咩都可以試下， 攞住個杯喺度喝啲啤酒， 好好嘅，又淋落身啊，又飲啊咁樣、啊、好似香港有一次有一間酒吧都搞過類似嘅，即係啲德國啤酒節，但係香港舉行，咁又係咯，即係各種嘅啤酒。其實啤酒雖然同樣啤酒，但係唔同味噶嘛，好多飲落、去個 feel 都唔同。咁哇！如果啤酒節可以大條道理飲啊飲啊飲啊飲到達得係幾開心咧，馬老師咧。 我喺東莞咧參加過西你嗰個番茄節同埋嗰個潑水節， 兩樣一齊 分開嚟嘅，但我都係同一次，即係同一都係喺東莞經歷過嘅， 係你搞嘅係咪？ 係 啊！哇！咁就 直情係你搞㗎， 番茄節就係。就喺我以前做嘢嗰度搞嘅，因為咧十月咧就係西班牙番茄節，咁咧我哋就為咗吸引 遊客 啲人嚟， 冇錯啦， 考納名目， 啱啊，佢用得啱啊， 佢永遠都係考納名目 啊，四個字真係， 唔係可圈可點，係公司以前都搞落嘅， 用喺你唔係，其實我諗呢個部門就叫做考納名目，喺呢個 department 嘅考納名目， 主管馬小強老師， 冇錯， 榮譽主席啊， 係啊，得一個人嘅。 咁咧，我哋即係抄人哋啦，咁就整咗一個類似泳池咁樣樣嘅，即係籃球場啦。咁然後咧就倒啲水。 類似泳池嘅籃球場。 籃球場size 即 係 好大嘅， 係啦， 係啦。 咁咧就咧 泳池嚟嘅，就好啲美女落去。 係啦，幾個卡車嘅番茄嚟，就要咧叫所有同事幫手踩爛佢。 係。 咁於是咧，我覺得，咦？ 但係要掟嘅喎，大家。係啊。你踩爛曬之後，變咗番茄蓉咯。 唔 係，但係踩爛踩個過程係咪應該？大家一齊參與， 但 係 你踩 嗰 個唔係呢一隻，你踩嗰只應該係另外嗰一隻嘅，就係釀酒，釀酒都有嘅，踩菩提子啊嘛， 係 啊， 係啊， 但係你記 住，你咪搞錯咗啦，考林 明冇， 佢抄啲唔抄啲 都唔可以， 唔 係 啊，因為想 佢個主菜唔係依樣嘢，佢主菜另外仲 係女仔啊嘛，企喺裏面啲女仔嘛，喂，成個都係 攞啲番茄搭喺個身啊， 你嗰時夏林教授都講唔少啦。 阿刘教授复活啦，今日系 警告你啊！ 你继续讲埋先，咁 系啊，系啊，咁就因为想先踩烂佢，有个气氛喺度先，即系 有阵味道先，起码 系啦，有阵 味，有阵番茄味。 咁啊，系喂，快啲踩啦！咁啊， 咁跟住点咧？啲同事踩完之后， 咁啊，咁啊，开始 踩，点解踩踩下踩极都唔够嘅咧？ 系因为有人攞走咯。 系啊。 你嗌嚟嗰啲都系啲贪心精二三四五六噶啦， 牛鬼蛇神， 肯定 系啦，哇，物以类聚， 佢唔沟啲贼喎， 一路踩一路食， 系啊，攞 走 啊， 直情佢踩都唔踩啊，攞走， 跟住我发现，咦， 走啊， 点解嗰度即系，因为我哋个广场咧有好多食肆嘅，点解 呢个卖？ 有班人冲出嚟嘅， 卖番茄 嗰班食肆嗰班人冲出嚟。 你再嘈嗰卖番茄汁添啊！佢一直踩烂嗰啲，一分啲番茄汁再卖，成渣咁卖。 其实咧，我哋呢个咧就谂住上昼玩一次，就可以有，因为我哋个广场有好多唔同嘅餐厅啊等等，我哋自己组队一齐订番茄啊等等嘅，然后下昼又再搞一场，但系咧去到下昼 冇晒 三点咧，啲番茄已经唔够。 参与嘅人咁担心， 然后跟住我哋发现有几间餐厅事后日日都卖番茄炒饭， 都 话 噶啦， 佢囤积你嘅番茄喎， 系啊， 哎呀， 玩完嗰啲就不翻到去啊，系咪？ 仲有番茄汁埋， 系啊，仲有番茄炒蛋， 系啊，好多嘢玩 啊，犀利啊！咁啊，你会唔会有呢个教训啊？另外仲有一个咩话？ 另外一个泼水节，翻嚟讲， 好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系复活节长假期最后一日，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过去几日大批市民外游，市面淡静，整体生意额估计较放宽防疫措施之后下跌一成半至两成。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港铁过去星期六和星期日推出车飞半价优惠，可以刺激到留港消费的市民出外，但是消费力较弱，尤其比较少市民夜晚出外堂食。他又说期望今个月16号派消费券和6月之后内地客增加可以带动消费，但是他说虽然香港已经放宽防疫措施，但是遇到不少竞争，内地客不一定选择来香港，黄金周的效应已经减退。黄家和又说因应内地旅客增加，已经有快餐店和茶餐厅接待内地团，但是数量不算多，亦都有酒楼加入接待，但是希望可以提高收费，由目前每个人40元提高到60至80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身兼九龙城区议员的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说，将内地客分流到观光船用餐的做法好，但是若果分流到快餐店和茶餐厅，仍然会影响本地居民用膳。他认同应该要提高团客的用餐收费，但是目前是不断斗平，应该考虑长远的旅游策略和发展。他又说上星期五旅监局和区议员到区内视察，有关阻塞的情况已经有改善，但是他说清明节假期的内地客相对少，未必能够反映实际情况，相信要到五一黄金周才能够看到新措施的成效。医管局早前联同卫生署和两间大学医学院的代表到英国招揽人才。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接受专访的时候说，短时间内或者未必可以看到抢人才的成效。他认为本港可以重新审视医科生可以参与的工作范畴，增加他们的实践经验，例如即将毕业的医科生可以分担部分工作。政府正是研究强制医护要在公立医院服务一定年期，陈家亮担心可能会容易引起反效果，认为要留人之余亦都要思考怎样令到医护愿意留低。他又说医护离职各有不同的原因，亦都不能够否认在庞大医疗体系下或者会缺乏灵活性，部分人可能认为难以改变这个环境，所以转投私营市场发展。韩联社报道，北韩连续四日不接听南韩通过韩朝联络办公室和军方通讯线路进行的例行通话电话。报道引述南韩统一部和国防部的消息说，韩方今日上午九点钟按照惯例拨打韩朝联办和军事通讯管道的每日起始电话，但是朝方仍然没有回应。报道又说朝方由今个月7号上午开始不听电话，韩方未知道原因。有观点认为朝方是针对韩美联合军演和涉及北韩的人权报告而发出无声抗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温暖，天色好转。星期四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晨光第一线风 show 快活人美电 Hong Kong 35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很不开心啊。 为什么不开心呢？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晒心机了，但是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翻，特别是之后早上10点到1点、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翻，每天好像坐过山车那样，我很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啊、没事，那只要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了。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 翻嚟啊，风骚快活人啊，10:37多谢一位朋友咧，网上咧摆翻张相咧，就系话1992年一个风骚快活人嘅照片，我都冇睇过呢个展览，都系行下先咁样样。有你噶，有你嘅靓女， 边度有得睇啊？ 系啊，佢话喺沙田文化博物馆、嗯，我都唔知道，走去睇下先吓。 1992年， 系啊，当时由清晨快活人啊嘛， 我出咗世啦，我一岁。 Happy birthday to you！ 30年前有个小朋友就诞生 了，冇错，就系 我今日讲呢个活动已经有400年历史啦、嗯，就响东莞一个地方叫东坑，其实是一个镇嚟嘅，咁佢 个镇叫东坑， 系啊，系、哦、啊。 咁啲人老曬嘅話， 變咗老東坑， 東 路 係啦。咁佢哋咧每一年農曆嘅2月咧，就有一個賣身節嘅 賣身節， 賣身 哦，賣身 係啦 ，sell 啊， 係啊係啊。因為以前農業社會咧，過完年咧，啲人就去到嗰啲市集嗰度，等人哋你過嚟做孤呢啊咁樣，嗰啲叫賣身節。 其實即係賣自己時間勞力 係啦，即係個企曬喺度，然後啊睇有冇需要啲苦力啊，或者啲幫工啊。等等，咁、嗯、就后来咧发展到咧，佢哋觉得咧，哇，咁样就咁样坐喺度等人嚟，唔系好掂。于是咧就有啲所谓嘅福水啊，福气嘅福啊，唔系话哇，你啲 呢个福水， 仲唔系考林明目？ 你做紧个敏感啊，唔关我事啦。 好地地，大家都喺度等啊，等开工冇问题啊，全世界都系咁噶啦，系咪啊？等开工。 400年前嘅嘢关咩事？ 系咪啊？都要做啲咩嘢？呢个。做苦力咁啫嘛， 系啊， 整乜无端端覆水咧？ 覆水点啊？覆水点？ 覆水难收啊！真系 喷佢哋，即系等佢哋咧，哇，身上 加持佢哋， 系啦， 有令到佢哋有嘢做啦， 系啦，咁样覆水 就变咗一个叫做泼水节啦。 边个搞出嚟噶覆水？ 我唔知 边个覆水。 400年前，我都未出世， 咩啊？真系， 因为琴日咁样去玩一玩咧，佢哋话咧，你即系我都好惊啦，我可唔可以唔好整湿个头啊？因为拍嘢啊嘛。咁、佢都要尊重觀眾噶嘛，係咪？佢話唔得㗎，我哋參加呢個潑水節，你一定要由頭濕到落腳先係好運㗎， 先要洗清楚，即係洗乾淨呢啲嘢。 即係後來我哋就變咗種啦，我去到嗰陣時係2000年頭。中嗰陣時啦，就我就梗係跟埋去玩啦、嗯。但係因為咧農曆二月， 因為濕身啊嘛，係咪？ 係啊，覆水啊嘛， 係咯係咯，係啊，收啊嘛， 係啊。咁咧就大家又攞啲水槍喺度射，好好玩嘅，唔、知點解。就算嗰次即係天氣特別凍咧、有人喺啲二樓啊射盆水咁樣， 咁玩水好玩嘅， 係 啊，仲要睺住睇下啲咩人嚟、 啊。 如果係覆水，梗係唔噴出嚟啦、嗯。如果係啲即系 靓嘅覆水， 青春少艾咧就冧啦咁样咯，好开心嘅， 好玩啊， 系啊， 好诶，咁你玩咁你就佢玩诶呢一个覆水， 系啊， 覆水节， 系啊，咁即系发展落嚟， 而家仲有冇噶？咁都会有， 每年都有， 叫覆水节， 系诶覆水节都系叫覆水节。 你有冇发觉呢一样嘢会唔会系就系源自于细个嘅时候咧？细个嘅时候咧系两样嘢嗱，千祈唔好玩，我知道唔好玩嘅，系咪？一个火一个水，你觉唔觉得系？所以其实你个第时嘅话，你 地嗱，有好多都係咁樣噶，有啲嘅節日嘅話都係咁噶嘛，即係可能有啲嘅 parade，、嗯 啊、 有啲大家出嚟嘅，玩完之後嗰度最尾嘅時候，我、啊哦、一把火燒曬所有啲嘢，我出年再嚟過。跟住你而家講緊嘅就係呢啲嘢，就係淨潔淨大家，又或者嘅就係去 blessing 大家嘅時候嘅話咧，就揾啲水啊，抹潑 你 啊咁 樣。 其實為乜嘢啫？ 即係為玩啫嘛， 都係為潑完之後濕咗身，成個人都熱，我橫掂都已經濕咗身啦，我就 豁出嚟啊！哇，你做咩收埋啲番茄啊？攞翻出嚟， 我覺得係呢一種感覺嚟嘅。 冇錯，冇人帶人細路仔。我記得有一次咧，有個嗰啲主題樂園啦，出邊咧有一個噴水池啊，但係佢唔係 exactly 一個噴水池，佢係一個地下，但係好多水喺地下咁噴出嚟嘅咧。 音樂噴泉， 唔係音樂噴泉，係咪音樂噴泉？有冇音樂 嘅？音樂噴泉 咁咪會帶人細路仔就走去嗰啲水柱嗰度，喺下邊咁射射射射射，好開心， 好危險嘅喎，係啊，會射到啲唔應該射嘅地方。小心啲， 腳板底咯， 咪好痛咯，你以後咪企唔穩咯，有兩個窿， 跌親咯， 啲高人兩個窿啊， 因為你 啲水射穿咗 啦， 係啊， 射穿牆啊嘛。 所以水系真系好好玩嘅， 一有水啲人就中埋去噶啦，系咪啊？ 同埋尤其天时庆咧，你真系你都要解下暑，但系又可以轻松下玩啊。其实玩水系又唔会整亲人咯， 系 即系琴日我哋咁样配啦，我觉得最开心系咩咧？即系我可以用啲水几大力整佢都好，佢都唔会话痛到流血啊。 系， 冇错，都小心啲， 小心啲。 嗰度啲人好聪明嘅，跟住咧当佢有一支支嗰啲福水卖啊，就诶买翻去饮下啦咁样样啊。 买啦福水，买啦福水。 嗰啲包咁樣， 其實佢係叫緊嗰啲 普通礦泉水。 喂，福水，福水過嚟啊！福水，買福水啊！ 點解你永遠都係要參加埋啲咁山寨嘅節慶同埋嗰啲慶祝？ 做咩？人哋四百年啦， 四百年開山寨 啫。四百年，你真係玩真啲嘢真係好山寨啊！流流 地，流流地， 係啊，或者好 唔係都會發生一啲意外啊？係嘛？即係玩個潑潑番茄之後會俾人偷番茄啊！ 佢唔係潑水之前 咩啊？佢扮馬騮又俾人拎走咗對西裝鞋啊！ 係 喎，你有意外喎，真係 記仇， 我真係覺得 好好笑， 好關心你啊！ 馬 騮先， 你每次都會發生啲咁嘅嘢，最後 總會唔順利。 你真係永遠都好騎呢， 好佢嘅風格，好符合佢嘅人設。 OK， 好，我認識你， 係咪啊？ 唉，睇下你啊，爭氣啲啊， 爭氣， 次次都係咁，潑水節變吸水節， 真係真係，唔係潑水節，係咪吸水節啊？潑曬一分鐘，天就黑曬，無需急於趕計成敗，光陰好比閃電飛快，想開心應該去街，不必將陰冷收勢。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铺，能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摇摆的风中起舞无坏，新的招式虽是古怪，此刻的心中却嗨，请不必心大心细，黄昏的景色充满明丽，让你的小腿弹着起舞，心底的欢欣也流露，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惜小轻松，量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似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何月睇？何月睇？陈布礼，陈布礼，吴元济，吴元济，艺术费丝好敏贵，蛇公蚁，蛇公蚁，刘并梯，刘并梯，神鹤梯，神鹤梯，全部都。 望常情，拥有与享有。世界上的人都喜欢拥有一些东西，例如拥有权利、名誉、地位、富贵。拥有的心情就是，这个我的，你不要跟我分享，你们不可以侵犯我拥有的所有。假如世间所有东西都给你，当你执着这些拥有，怕有一天会失去的时候，那再多的拥有又有什么快乐呢？拥有是需要有福德因缘，如果因缘具足，这样东西就是你，它会来找你，不用你去找它。如果不是属于你的，煮熟的鸭子也会飞走。人如果有强烈的占有欲，只会令你贪得无厌，深受其累。山间的花朵不是我的，但我可以享有花的美丽。日月星辰不是我的，但我可以欣赏。山河大地不是我的，但可以供我行走。花草树木供我观看，芸芸众生与我结交。在这个世界，很多东西不是我的，但我可以享有。我可以晒太阳，我可以吹微风。这里不好啊，我选过另一个好的地方。你拥有，我不妒忌你，我不阻住你。你发达，钱虽然不是我的，不过我等你开心。你得奖，你出人头地，得到荣耀，我同感欢喜。世间上你所拥有的，不一定为你带来所拥享有。不是你所拥有的，不代表你不可以享有。在时间上，即使你拥有人生一百岁，但是能够享有几时的清闲，有没有得闲过呢？你曾经拥有好大好大的华夏，好多尺好多尺的空间，但是你享受过几多个好的晚上，睡得安宁吗？在人世间，你拥有你的屋企人，但是你有过关心过他们，陪过他们呢？世间是不会有穷人的，因为花草树木可以供我欣赏，山河大地可以给我行走，我拥有天地，我拥有日月，没有人是贫穷的。既然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以样样都拥有，何必用一种享有的心情去欣赏它呢？世间的一切，只要你享有它已经足够，不一定要拥有。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阳光碧海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愿君抛开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碧海半远处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尘俗无数分离，愿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星之自然美。 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隔离，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少了随天飞，先知自美。尘俗无数 早晨，继续听翻呢个风骚快活人啦。咁啊，头先咧，阿小杨杨讲咗咧，佢喺呢个假期咧玩咗呢个泼水节啦。咁另外 ，Sarah 同埋阿小强哥咧有咩玩啊？呢个假期玩得开唔开心啊？ 冇啊，喺屋企啊，我系啊。因为两日我都发觉嘅就系佢落雨咧，我又行唔到山啦。咁而且我哋喺度凉凉地嘅话，我就喺屋企度狂睇书同埋狂睇戏咯。 有咩介绍？ 有嘅，因为一阵间嘅话，我哋都会有呢一个即系介绍新戏啦。咁新戏嘅话，我上个礼拜有睇咗一套新嘅电影，咁同埋嘅就系都煲咗有一个我冇谂过咁好睇嘅，喺某个串流平台嗰度可以睇到嘅一个剧集，咁就十集，每一集大概30多分钟，睇完之后嘅话，我一次过煲晒， 哇， 系啦，咁我就谂住嘅就下个礼拜嗰好可能有机会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咯，系新推出嘅，咁我觉得系唔错嘅，系啦，如果大家有知道嘅就系有一位嘅。是不是华裔的栋笃笑演员叫做 Ellie Wong？ 是啊，其实他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一些即是譬如栋笃笑啊或者是 stand-up comedy， 但是他今次的就是监制去做一个的剧集，非常之好看。是啊，你真的没有想过。 喜剧来 的。他不是喜剧来的。是啊，佢唔系喜剧嚟噶，你 系咪由一架车撞嘅开始啊？ 冇错，非常好睇，我真系觉得系。 因为佢我咁听又一集又唔系咁长咧，就非常之 系啊，好似好易消化。 系啊， 我 系 会比较中意咁咯。如果你每一集都有成50多分钟嗰啲咧，佢系会窒碍，令到我唔会咁睇噶。除非佢三四集完晒，若果唔系嘅话咧，如果以我哋睇咁多嘅剧集，我哋会知道佢一定会抌。你明白吗？系啦，佢一定会有好多啲长口嘅，你会觉得嘅就系会唔会长嗰啲，会唔会多咗啲咧？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系咁样嘅话咧，系最理想嘅，最理想嘅就系可能系七八至到最多10集，但系每一个集数嘅话，即系大约系30多分钟。 啱啱， 我其实我觉得系最好嘅。 冇错。 如果作为编剧嚟讲嘅话，会唔会都最好写嘅？ 一长 即系每一集， 去到 每一集 钟就好长啦。 系啊，太长啦，嗰啲就会有问题噶。有问题嘅就系佢铺排嘅啫，佢冇办法啦。等于你写个剧啫嘛。系咪？我要有一个我本来系10分钟嘅，但我要要写一个30分钟嘅。你一定会有好多啲无谓嘅嘢噶，你应该唔少啦，写唔少啦。 考难 我都系俾啲考难名，唔系啊，我肯定有，我都系俾啲无无谓谓嘅人点啫。 我梗系知啦，我梗系知啦。 你拉大我落水喎， 唔系嘅，通常咧， 我唔系话你佢自己跳落去， 我知你睇啦， 你演翻，我讲你，佢自己跳咗落嚟， 系啊，你演翻，你唔使跳落去咁快跳落去嘅。 喂，你讲 Ellie Wong， 你唔使跟车咁掂嘅。 嗰个剧集咧，阿 Sarah 讲个，我知啦，我有睇两架车。嗱，其实马路上面一经常有啲，因为啲车。几乎撞到你又撞到你，咁啊发生一个即系嗌交啦。咁但系套戏真系好睇，即系佢一路落咧，你系估唔到。同埋琴日咧，我因为有最近我介绍过一个泰国嘅叫泰式栋笃笑啦，系真系几好笑。咁跟住我就揾栋笃笑嚟睇啦，包括有 Ellie Wong 嗰个啦。我发觉咧好多外国嘅栋笃笑其实唔系咁好笑，同埋真系粗鄙到一个咧好粗鄙、好核突嘅啲笑料。咁啊系咯， 咁啲文化上嘅差异，所以我哋唔识笑。 我一阵间咪后我话俾你，其中有一个笑料好核突嘅，系啦。不过其实咧，假期咧，我琴日做咗前日做咗一样嘢咧，我比较少做嘅。嗱，平时咧，我 Sarah 实会话我，你啊落雨又惊啊，即刻执翻把遮啊嗰啲。我系嗰啲咧，即系经常咧系天阴攞翻把遮，系咪啊？即系我又即系我计住晒所有嘢。 先天下之忧而忧， 哇！ 即系 我要样样 圣人将， 我要样样嘢 永远都冇紧张 喺我控制之下嘅， 叫做 系啦，即系凉少少，我攞件衫啊嗰啲咁，咁即系。嗰日咧，突然之間， 即係未病聽醫生啊，食點藥啊，咁嗰啲，佢以前真係咁噶。 我嗰日咧就放假啦，咁我好想 唔需要任何原因，我淨係想出去行，唔需要有目的地，即係我唔需要諗去邊，同埋見到就係落雨，我唔需要攞遮，我係想過一啲同平時唔同嘅心情。咁、我當時係諗啊，就算要揼濕咗，咪翻嚟再沖涼咯，或者即係有咯咁、樣。即係我發覺、原來放假 先鼓勵， 放假可以。過一啲你完全唔使諗嘅，著翻對鞋就出街，去邊咧唔需要諗嘅。 你平時諗咩咧？我又想知 道。我會想知道我跟住個計劃咯， 譬如 我 要 plan 咯，要 planning。 係啊，但係放假我真係好耐未試過，就係冇目的。行到邊條街，而家轉右轉左， 係坐我就坐低 咁樣。肚餓邊一餐咧，坐低時候食。係、即係我第一好想過呢啲嘅 無憂無慮、好 plan 嘅生活。你會唔會㗎？ 我個人都比較中意即興嘅。你全部你係咪都係即興嘅人嚟？ 我唔係，我即即地啦。 我係好中意即 即 即服即即。 我有時我係專登即咯。即系专登即兴嘅，其实你系专登嘅，但系就有啲人佢系即系任何时间佢都系即兴噶嘛。 我都中意即兴 嘅，系啊。 即系譬如咁样晏昼啊，譬如 let's say 啊，晏昼如果阵间做完开完麦冇嘢做咧，其实咧我都啊唔好 plan 住咯，我走咗先，离开咗呢个地方、你自然就会突然之间有啲 idea 啫涌入你个脑度。 突然之间你想做 咩？我会嘅，咁算唔算叫即兴咧？譬如一阵间嘅话，我会谂下，哦、啊，不如咁样啦，我总之今日咧就谂住去深水埗做啲咩唔知，咁啊就喺深水埗乱咁行，咁啊就我见到呢个 coffee shop 诶几靓，咁啊入去饮杯咖啡，系啊，咁跟住佢就叫做系。 原来好好嘅嗰个感觉。 其实系噶，咁算唔算叫即兴啊？ 算啦， 但系都唔即啊，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地方， 你嘅地方就 plan 咗，但系你入边做嘅嘢就即兴咯。 哦。 哦，半半即啦。如果真系即兴，就完全连 plan 地方都唔 plan。 我揸到去边度就边度啦嘛。 尤其是揸车嘅感觉，我自己觉得咧，好多时你有多结果啦，或者你遇到嘅人啦、事啦，你系估唔到咧，嗰种感觉系几开心同埋几奇妙。 人生本来就系咁样， 好多嘢都 plan 唔到，同埋就算我 plan 咗七日之后做啲乜都好，通常咧去到前一两日咧又要改期啊，要打翻啲朋友讲话唔好意思，要放你飞机又 冇错，所以其实我唔中意约定人， 所以你话择日不如撞日啊嘛， 系啊， 不如就今日啦， 系啊， 我一见到你就同你成 家 啦，唔去就唔去，系啊，我觉得咁先至好玩噶嘛。 第日饮茶嗰啲通常都唔会饮茶， 系啊， 第日饮茶通常都唔会。 系啊，月底我得闲啊，好啊，月底啊，就月底你都唔记得咗， 咪系咯， 冇错冇错，系咪饮啊饮，而家饮，一系听日饮，即系咁样， 人生就系咁样，又、或者买咗啲衫，迟啲等有机会先着先，就唔会有呢个 机会。唔会啦，即着啊，我会。 但我想一样嘢就系即兴咩？即兴去旅行。 啊、 喂，做完 show， 咦，张机票平，喂，即刻攞个 gift 就执几件衫就去咯。 而家真系得， 好平， 系啊，我又见到有好多咧后生仔嘅话，佢哋都系咁做嘅，即系譬如我可能就去近啲嘅地方啦，即系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台湾地区，其实系最容易嘅，因为其实一个钟啫嘛，挽下手，其实你去你要去 三日搞掂。 唔使添啊，係一個 weekend 就星期五跟住去，跟住禮拜日 夜 晚 翻， 禮拜一翻工，係、 嗯、 啊，甚至乎係禮拜一，若果你可以早機翻到嚟嘅話，基本上都可以一落機即刻翻工，係、啊，幾好㗎。 但就算近啫，但係咁樣玩法其實好掂一掂嘅啫，即係好似 清零點水嘅啫。玩咗啦，去行下食下嘢。 但係如果你個個禮拜都係咁嘅時候，就唔係掂一掂㗎啦，係咪啊？ 去食下嘢，嘆下咖啡。 不過如果我覺得，如果一個週末咧去離島啊、南丫島嗰啲，會可能會即 係係近啲，但係始終去咗好多次啦，由細到大係嘛，即係我就覺得冇嗰種心卜卜跳嘅感覺咯。 但係有時你係要搭一個搭飛機， 係 係咪？你想上飛機落一落飛機嘅話咧，嗰個海關嘅話，你真係會覺得嘅就去咗一個唔同嘅地方，冇錯， 都 係 嘅。 因為嗰陣空氣嗰陣味道唔同嘅，如果大家有留意。 同埋唔知大家覺唔覺得咧，即係咁樣嘅方法去第二個國家，你會覺得好似咧身上面有種。无形枷锁咧，即刻唔见咗嘅，我唔知点解系嘛？可能去咗唔同嘅社会咧，冇咗种社会规范 嘅 language 啦。 你坐落飞机嗰张凳，你已经好舒服。 系啊，真系我喺当地，喂，即系我唔讲粗口嘅，但系衰啲讲句，如果喺当地，哇，讲晒哔哩吧粗口都冇人听得明啊！ 你唔会嘅， 未必噶， 你唔会嘅， 有游客， 你讲真，我掌你个嘴啊！ 知道马老师， 我唔会掌你个嘴，我会锡你个嘴。 哇，开心啊！ 喂好啦，喂， 咁佢先惊啊！ 啊，翻到十一点钟，一翻嚟风骚发言咧，会有马老师主持嘅《姑姑下我古文》啊，今日同呢一个报纸有啲关系。 今日讲起死回生， 你又话讲长生不老嘅？ 唔系，因为我发觉我哋啲不断变、不断 update 自己噶嘛，发觉咧复活节咧，原来中国已经好耐历史就系讲起死回生。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逢扫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乖啦。 哇，马老师今日好严肃啊！ 系啊， 系 啊，一路都唔讲嘢啊。 佢、今日讲 准备紧教材啊。 系啊，呢啲琴日准备好啊嘛，系咪先？今日攞翻嚟翻蒸咪得咯。我最中意，你唔觉得啲嘢食其实系应该系琴晚整完咧，今日整先好味噶。 唔系啲汤我中意隔夜。 嗯，所有嘅嘢我都中意隔夜。啱唔啱你何车？ 开唔开心啊？放假？ 开心啊！ 开心啊！ 系见到你开心啲。 放咩假？ 放咩假？复活节假咯。 嗯，好啦，咁啊就同复活有关嘅。 啊， 起死回生。 嗯， 有冇听过起死回 生？有，咸鱼翻生。 有冇听过《黄帝内经》啊？ 有啊。 嗯，有冇听过《黄帝外经》啊？ 冇啊。 梗系冇啦，有啊，不过唔知边个整唔见咗。 哦， 真系噶， 失传咗几千年。 嗯、哦， 真系噶， 到而家都搵唔翻啊？ 搵唔翻啦。 点解嘅？根本就冇。 系啊，要搵唔翻你点证明佢有？ 系啊，你都冇。 因为有内一定有外嘅，系咪咧？咁啊，唔系一定 会有上下 别左右咧， 系啊。 咁有人 有内科就有外科，系咪？ 有冇皇帝神经咧？定马老师神经咧？ 又或者皇帝有其他啲经 咧？一个月一个月嗰啲咧？ 我有冇噶？ 皇帝 咩都得啦， 有啦， 年经、皇帝日经、 中文 名， 系啊，你话有 信你 啊？ 记载嗰啲可能都系写假嘅啫嘛。 得，我就当我作《皇帝外经》，好冇？ 好、 啊，我作嘅，系啦、嗯。咁佢哋嗰阵时咧，因为《皇帝外经》咧系记载一啲中国医学嘅一啲， 边个写噶？ 《皇帝内经》， 嗯， 你想知道啊？ 系啊， 啊你自己查一下啦，唔好下下问老师。 你唔系要教嘅咩？ 唔好下下问老师。 咁你知唔知啊？ 我梗系知啦，不过唔话俾你听。而家你即刻 肯定唔系阿珍写嘅，因为阿珍李时珍系明朝嘅。 我有冇查？ 你依家查啊嘛？OK， 嗱，《皇帝外经》咧，其实就记载 外定内啊？你系 你今日讲外定内啊？ 今日讲外 内冇噶嘛？ 失传咗。 佢、哦、 我依家系讲咧，其实喺几千年前咧，《皇帝外经》咧已经记载咗。有人识得起死回生术， 嗯，所以就失传咗。 我唔系，既有人识起死回生术，就唔等于佢失传嘅。 咁个详情系点啊？佢点样死同埋点样回生啊？ 系啦， 佢点样死同埋点样回生、啊？ 听住啦，嗰阵时咧有个有三个医学嘅奇人，第一个叫雷公，第、一个叫奇伯。同埋一個叫渔夫， 嗯， 渔咧就系、是、 渔公渔生， 唔系 渔夫个渔，钓鱼个鱼。 以前我哋一位演员叫余明叔， 哦、 就系嗰个 姓余个余。 你而家讲紧嘅《皇帝内经》啊，呢一本书相传就系由皇帝啦，同埋头先讲嘅佢阿奇伯同埋阿雷公，仲有好多人咧一齐合著噶。 嗯， 系啊，讲紧嘅就系讲紧一啲医学嘅一啲技术嚟。 内内啊嘛，系嘛？ 内经系啦， 但佢一 讲 外 经系啦，咁就入唔得佢噏啦，因为冇呢本嘢。 做咩？ 语文几长？语文几长？你讲啊你！ 你其实咧，你啲态度咁顽劣，我唔 care。但你头先咬唇咗呢下咧，我第一次。 唔系因为我甩皮啊，唔关事啊，我咬唇。 就喺人憎。 系啊，冇啊，我冇任何嘢噶。 好可爱喎、 啊。系啊。 有冇有啲暗示俾你噶？ 唔会啦，傻啦，黐线嘅咩？ 唔可以有师生恋。 冇啊，一定会。 呢个点会讲埋咁噶？ 系啊。 好，我哋继续讲。 其实学校请你嚟都系想唔想发生呢啲事啫？果然真系冇啊。系啊，几好啊！杜绝呢个师生恋， 绝对冇。 你问下小杨如果有冇？ 爱、 上你。 其实琴日我系同马老师一齐去泼水噶。 我冇上线。 嗱，冇废话啦。而家咧讲翻咧，就有一个阿渔夫，佢、就有呢个起死回生术，即、系第一次。 因为佢有滋补，系咪？ 俾你拍一粒， 佢冇滋补， 喉咙痛冇晒。 渔夫吧。 佢都冇，亦都冇魚網。 佢打魚㗎，佢打魚啊！ 打魚係啦。喂，有一日咧，咁佢發現咗一個鄰居嘅孩子死咗喎。哇，好慘啦！其實佢屋企人咧已經將個細路仔咧擺咗落一個叫 棺材。 葬罐嗰度， 嗯， 葬罐， 葬罐系咩嚟？ 即系棺材， 哦， 系啦，咁啊，但系咧，阿渔夫装下佢啦，咦，其实个细路仔未死嘅， 咁佢就唔系起死回生啦。如果佢未死， 啲人以为佢死咗嘛， 我知啊，但系话起死回生即 系死咗之后嗰变翻生先叫起死回生啫嘛， 系咪先？ 你 get 唔 get 到我哋讲咩？ 系啊，你 get 唔 get 到？是啊，渔夫发觉他未死还有生存的希望。 那就不是起死回生了，是他是假死， 假死 那叫假死了。 No, no, 倒返转，如果渔夫不发现，那些人是不是当他死了？ 都不可以说他起死回生。 那他都不是死了，他根本就未死。 是啊， 未死，死了那些是 certified 才叫死。 未死怎么回生呢？ 是啊，最近脑干死亡才叫做真正的死嘛，你 明白 certified 嘛。 好 嘅，老师打人啊，老师打细路长啊，他想打我哋正手，他头先想打佢，系啊，佢起手想冚佢， 我见到只蚊我哋个鸡头啊，你做咩流 口水啊？ 又 咬唇，又流口水。 点啊？点啊？好， 继续啊！ 咁佢发觉佢死咗啦， 死咗你未死啊？ 未死咯！ 诶，发觉佢未死， 咁你先话佢死咗，又想改阿公啊？ 以为我冇改， 大部分嘅人以为 佢 死 咗， 但 系渔夫又话未死， 唔系住， 请问 系啦， 佢未死嘅， 冇错啦，就咧用刀就割开个肚， 吓， 系啊， 未死佢仲要。搞错啊！ 系啊，然后咧肠嗰度咧攞啲中毒嘅食物出嚟，嗱呢个系一个传说嚟啫。 哦，做一个手术。 系啦，就攞咗啲肠，因为佢话佢食物中毒，起身啲人都唔信噶啦。跟住咧帮佢缝翻，然后咧过咗几日咧个小朋友咧 就醒翻， 醒翻啦。 哇，雷公仲劲过。 其实中毒边系咁样医噶？ 渔夫啊，唔系雷公， 多 塔 鱼 啊，多塔鱼 sorry 系渔夫啊， 都唔知真定假。假嘅 都系傳聞咯，唔喺呢度。 你中毒啫嘛，你呢個食啲泻藥， 唔係就係咯， 然之後就好翻啦。使乜解開 肚啊？ 係啊， 嗱 ，Doctor 靚， 手術失敗嘅話，咁樣咪仲慘。我唔係叫 Doctor 西， 你個細路長 點解叫 Doctor 西啊 ？Small 啊！ 马老师是教中文的，识得英文麻麻地， 英文真系唔得，快啲啊！ 咁所以点啊？佢就其中一个， 呢、這个就系即系 其中一个起死回生嘅故事， 起死回生嘅故事。 不过你估以前中国有冇手术嘅咧？ 有 吓。啊 亦都有麻醉药，知唔知道中国麻醉药叫咩名 啊？汗氟散， 五氟散， 逍遥散， 开心散， 见到你，我唔知道， 心散，唔系， 梦汗药， 唔系，系有华佗搞嘅。嗯 骨骨疗伤啊嘛，嗰阵时系咪啊？ 佢嗰个叫麻沸散， 啊系， 沸系沸腾个沸， 麻沸 麻沸散。 你系咪食得太多啊？所以呢个人咁啊？ 你讲真话定讲笑话？ 讲笑话。 O K， 麻沸散啊， 系麻沸散就系咁嘅，即系其实已经失传咗啦呢个，但系啲人估系六种中药做嘅呢个麻沸散。咁咧就系话，其实咧佢又系有一次咧。佢行行下咧， 边个？ 边个佢 行下？讲阿华佗 啊，华佗啊， 我嘅太跳咗去华佗。 嗯，系啊， 系。 但系咧，啊，讲阿华佗之前咧， 喂 ，OK， 我都系讲有一次咧，有一个人啊，佢饮醉酒啊，饮醉酒咧就唔舒服，好似就嚟死咁样样。于是咧，阿华佗咧又系帮佢开刀。 乜嘢都开刀噶， 嗱、啊，从 饮醉酒又开刀， 饮醉酒啫嘛。 嗱，华佗就发现一样嘢， 发现乜嘢啊？唔好乜嘢都开到啦，唔好噶，会泄咗道气噶，系 啊。 马老师， 原来咧，佢阿华佗发现咧，原来一个人饮醉酒咧系冇乜知觉噶， 啊、 uh-huh. ，即系你譬如话你弹佢啊，你割佢、啊， 咁醉酒啊嘛，于是佢就谂起麻沸散啦， 麻沸散， 沸散 系啦，就利用呢样嘢咧，即系整 即系嘴晕，整晕佢啫， 系啦，整醉一个人。 啊，你估真系得唔得嘅？你可如果而家今时今日 整醉佢同用麻醉药系咪一样？ 你下次见到啊李嘉仁医生问下佢先。 我谂应该唔得啦， 应该 会醒噶嘛，因为你唔知道你自己几时醒噶嘛。 系啊，嗱呢样嘢大家我都系睇嗰啲历史书咋吓、大家千祈唔好乱嚟啊！仲、有好几个人咧都搞过呢啲嘢噶。啊，有冇听过啊？头先你讲边个话？李时珍系咪？ 系啊，李时珍啊， 系咪李时珍啊？阿珍啊嘛，你想唔想听阿珍嘅故事啊？ 阿珍啊， 边个珍先？李时珍定李丽珍啊？ 我想听李丽珍， 你讲李丽珍先啦。 我想听李丽珍， 李丽珍我家姐。 你讲一个故事， 好靓女嘅佢。 你讲一个李丽珍嘅故事， 我 点 解要 讲 李 丽珍 嘅故事俾你同你交换啊？ 系啊， 我就俾学费噶。 系啊，我都系咁话。我家姐唔中意我提佢噶。 OK 嗱，有一个李时珍咧，阿珍珍咧又系佢咧就又系有个起死回生嘅故事嘅。咁咧，佢有一次咧，发觉咧，又系有人喺度。 其实咧，到而家都冇人死过。第一个中毒，第二个饮醉咗。 唔系你起死回生啊嘛？ 系啊，你由佢啦。佢今日而家讲到《黄帝外经》系冇呢本嘢。 你明唔明啊？起死回生，一个饮醉，一个又中毒，都未死。 有一个真系死咗啦，喺个棺材嗰度。啊，有啲送殡队。咁跟住阿珍咧，即系你最希望见到个棺材咧，有啲嘢滴出嚟。你估佢滴咩啦？ 尿、 口水。 点解要滴尿？点解要滴口水？ 因为佢未死咯。 你又点样知道嗰啲系口水同埋眼泪咧？有冇咁多口水同埋眼泪滴出嚟？ 佢舐下佢唔咸嘅咁啊，眼泪咯，系啊。 嗱，你比较对版啲，你觉得佢滴个棺材滴咗啲咩出嚟？ 滴啲尸水出嚟， 咁就 够唔够 死？咁就尸水好耐噶啦， 滴血出嚟 系啦，滴血出嚟，佢就觉得咦系鲜血，佢觉得呢个应该系未死嘅，或者。即系叫做昏死咗过去啫，于是就截停咗嗰条送殡队。你知啦，以前咧啲人入咗棺咧就唔会 再 开棺 啦， 即系大吉利是。咁啲人咧就啊都好啦，勉为其难。其实呢个棺材咧就瞓咗一个女人喺度嘅，呢个仲系一个孕妇嚟， 一尸两命啊！ 系啊， 唔惨 唔惊冇事。 咁跟住点啊？ 跟住咧，佢哋做咗两样嘢。 我惊我今晚发恶梦啊！会 唔会保证唔会？即刻帮佢 开棺， 开梗系开咗棺先做到嘢啦。跟住然后咧，佢死咗啊！ 都系开肚嘅， 因为有 B B 啊嘛。佢所以咪话接生。 你用啲嘢又真系劏开人哋个肚， 系咪？ 咁我冇话佢劏肚，做咗两样嘢。第一就系揿佢啲穴道，系啦。跟住咧就帮佢施针，针灸啊， 等佢醒翻， 冇错啦，就等佢醒翻。 但佢咩病啊？知唔知道？ 你俾我继续讲落去啦，好唔好？你唔好咁心急啦， 心急啊！ 系啊，佢好心急嘅佢，系啊，讲啦，讲啦， 咁一睇之后，诶，佢真系有翻气息咯。然后咧，啲人就觉得哇，真系好犀利啊！最后佢真系冇死到，而个 B B 都生咗出嚟。全部都觉得佢呢个阿珍咧，真系有呢 个 起死回生嘅功能，即系佢嘅本事。仲有一个爱情故事都系关于起死回生嘅，大家有冇兴趣听啊？你好似想瞓觉啊？ 麻麻地，因为我觉得都好似唔系好贴题。你 O 唔 OK 啊？ 我哋 三个同学，如果有两个 OK 就俾佢。 边个觉得 OK 举手？ 系啊。 嗱，你再一句。起死回生， 哎呀，起死回生 ，OK， 起死回生即系 back to life 啊，系嘛？系啊，因为你上个礼拜佢好劲啊，好 back to life，I don't want to die， 向马老师 say hi， 马老师， 我未死啊， 起死回生， 你睇我棺材点噶？ 哎，我都谂多句啊，起死回生。我中意马老师个李时珍。 好，最后讲一个爱情故事，有冇听过去年今日此门中？ 你夹硬都要讲， 梗系啦，人 哋 喂，你唔中意，唔代表听众唔中意。人面桃花相映红， 听 过啊？ 有， 其实都系一个浪漫嘅爱情， 系咪同起死回生真系有关？ 有啊， 冇咁点先？ 我即刻 老师，你唔讲埋，你唔讲埋下边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好劲啊！ 咁呢个男主角咧叫做崔护， 崔 阿护啊，护士个护，姓崔就崔， 崔啊， 姓崔就崔，系啦。咁有一日咧，佢 百无聊赖啦，行到一个地方就见到一间屋，咁装下啦。点知佢发觉里边 衰嘅装人嚟 嘅，佢发觉 佢都咸咸地湿噶喎。其实 佢发觉里边咧有个人装佢，原来个女仔 系咪衰咧？系咪你又装 我又 装 你？ 系 黄花闺嚟嘛？ 系啊， 咁啊装下啫， 人哋抹紧身点算咧？ 咪咯，我临时装嘛。 佢装咗个 偷窥啊， 咪咯， 报话话俾阿 经常听噶， 上礼拜先讲完咋， 咁咧就然后两个人中意咗，咁跟住咧阿崔护就同佢讲，喂，我要去上京赴考啊，即系我哋要 系咪因为装过之后发觉唔中意？所以就要苦考 不对版嘅， 你除低个儿童去，呢个系一个悲伤嘅文学故事。 暂时冇嘢悲伤啦，佢又中意咗大家，佢又考，系咪先？实系高中啦，系咪？ 系咯，一定系高中啦。 跟住翻嚟嗰个女家人， 系咪？ 嗱，翻嚟之后，你估发现个女仔点啊？嗱， 嫁咗，系嫁咗人啦。 系啊， 阿爸逼婚， 错， 死咗，系啦。 咁跟住咧， 而家死紧咩？点死？ 系啊， 咁叫真嚟笃翻醒佢咯。阿珍嗰啲针灼咁劲， 咪咯， 系啊， 个朝代都唔同， 唔理佢啦，系啊，有好多嗰啲就哇，即系跨越时空嗰啲啦，系啊， 系，咁啊，跟住佢死咗， 哦， 跟住咁 边个死咗？佢 个女仔死咗，男仔高中， 系，因为咧就 咁冇事发生啊，几好啊。翻到嚟之後，佢好似咪嘴嗰度。 於是佢就作咗呢四句啦，係咪啊？ 作咗呢四句啦，黐咗門口啦。咁跟住冇幾耐咧，個女仔咧翻生喎，就因為咧 佢啫咩，就試下佢啫咩，我睇下我就係。 聽佢嘅，你聽佢嘅。 一定係咁樣啦。 啊，係啦，係啦，係啦。 咁收尾點啊？ 收尾咪醒翻咯。 咁唔傷感啊？ 系啊，都唔伤感啊！佢起死回生啊嘛， 冇事咯， 跟住喺埋一齐咯。 冇事啦，咁啊过程曾经有啲伤感。 有几啊？ 系啊， 试佢啫嘛。 点解以前啲人咁容易死，咁容易翻生嘅？ 你记唔记得头先嗰四句诗啊？ 记得。虚年始元，始元中， 相影行，系咪？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 笑春风， 剩低啊衰公。 凝望世间。风景美好，晓水播种，那一个早，雷电与风，铺满前路，不知去向，都想要报道。还未见丰收，总想过停步。或者掉头，也不见去路。如尽信命运，就只得恶好。用心栽种，恐怕长出懊恼。只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们终未到达连绵乐土。如苍天有分数，只管偏执去宣告。I choose to believe， 难以相信，都想放胆相信，悬崖最尽，风光正在等我。多于某处 I choose to believ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祝贺香港女子冰球队在世界锦标赛第三级别 A 组赛事中历史性夺得冠军。杨润雄表示，香港女子冰球队表现优秀，能够突破过往成绩，创造另一高峰，可喜可贺。他说特区政府一直推出措施支持香港体育发展，推动精英化、普及化和盛事化的落实。本港运动员近年在不同的国际赛事屡屡取得佳绩，令人鼓舞。港协暨奥委会亦都表示祝贺，感谢球员和训练团队付出，展现香港运动员的实力。港协话将会一如以往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训练和作赛，并且和各体育总会继续合力提升体育发展水平。入境处宣布，今个星期三起推出两项优化预约身份证申请的安排。年龄11岁或者18岁需要换领香港身份证的人士，可以预约在人事登记办事处的延长服务时段办理换证手续。另外可以预约的日子亦都会由24个工作日延长到96个工作日。发言人说，今个星期三开始，市民除了可以按现时的安排预约在6间人事登记处换证之外，亦都可以预约4间指定人事登记处的延长服务时段办理换领身份证手续。年龄11岁或者18岁的市民，如果是从未登记身份证，需要预约一般人事登记服务时段办理首次登记手续。市民如果想预约办理身份证申请，可以扫描二维码下载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登入网站。今日是复活节长假期最后一日，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过去几日大批市民外游，市面淡静，整体生意额估计较放宽防疫措施之后下跌15%至20%。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港铁过去星期六和星期日推出车飞半价优惠，可以刺激到留港消费的市民出外，但是消费力较弱，尤其是比较少市民夜晚出外堂食。他又说期望今个月16号派消费券，和6月之后内地客增加可以带动消费。但是他说虽然香港已经放宽防疫措施，但是遇到不少竞争，内地客不一定选择来香港，黄金周效应已经减退。本港进入流感高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家庭医生林永和说，儿童服用的水剂特敏福供应紧绝，但是可以用成人特敏福胶囊里面的药粉制成药水来取代，相信大部分诊所都会自制药水。他说由于经历三年新冠疫情，全球没有爆发流感，当解除防疫措施，全球对流感药物的需求大增，药厂因为新冠疫情而调节供应和生产链，需要时间去追赶生产进度。他希望如果政府有足够的成人胶囊存货，可以考虑调配给私家诊所。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强调，特敏福只是用于高危病人，一般健康的小朋友感染流感服用舒缓药物已经足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温暖，天色好转，星期四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有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都系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咁一啲坟场嘅封路喺荃湾区，荃湾嘅永贤街以及系永孝街系会封闭到直至到今日下昼嘅5:00。 点钟。另外喺屯门区，直至到晚上嘅七点钟，屯门嘅清新径以及通往青松观以及喺青松仙苑嘅道路都系会临时封闭。咁附近一带都会有交通改道嘅措施，咁大家都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向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向迪士尼、科学园老马料水码头向科学园、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向九龙，仲有元朗公路博爱回旋处支路向翻屯门方向。最后，反诈骗协调中心提提你，收到有可疑连结的短信，要求输入银行或者是信用卡资料，千祈咪乱揿，有怀疑即打防骗二热线18222。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八三零，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我成日以为销售啊嘛，最终嘅目的咪就系为咗利益咯。 而家嘅销售唔系咁噶啦，而家嘅销售系连接。万物互联，最终连接的是人心。 国剧八三零，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是最快活的啦。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咁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公众假期星期一啊，十一点三十八分，咁啊，讲下电影、电视啊、剧集啊，等等等等啦。喺呢个电影串流平台咧，我睇咗一套戏，叫做《玩尽杀绝》，有冇睇到啊？玩即系玩啦，即系玩尽杀绝。咁其实咧，我睇一路睇嘅时候，我最初又俾个剧情有少少呃咗嘅，因为我以为一套普通嘅爱情电影。咁啊，讲啲乜嘢咧？就系话有一间学校啦，高中学校啦，有一个靓仔嘅 Sir， 比如 Brian 咁样吓。咁啊，每一次咧，呢个阿 Sir 咧就一行入礼堂，嗰啲女生咧就心心眼啦吓。喂啊，阿 Sir 嚟啦 ，Sir 嚟啦，咁样都阿 Sir 喺堂上面讲嘢，呢啲女生。融化晒咁样样，睇佢只眼咧几吸引人咧咁样样吓，咁呢个时候咧亦都好好即系好 enjoy 咁样成为众女生嘅一种嘅瞩目嘅焦点。点知有一日忽然之间有两个女学生，即系当系佢嗰个学生啦，告佢强奸。 喂， 好啦，咁其中一个咧系一个好有钱嘅富家女嚟嘅，另外一个咧就系普普通通，即系叫穷啦，一个有钱一个，但系两个都。咬实牙根话佢强奸我咁样，咁当然就上咗法庭啦吓。好啦，上到法庭咧，嗰个律师系咁盘问两个女仔：你话佢强奸你，嗱而家你发咗誓，如果咧发假誓咧系要坐监嘅，乜乜乜乜。其中一个女仔突然间咧就系崩溃，就话：对唔住啊，其实系佢叫我嘅，因为咧佢中意阿 Sir， 阿 Sir 唔睬佢啊，所以咧佢叫我，我哋不如玩阿 Sir 啦。 有钱嗰个定系冇钱嗰个？ 穷嗰个。即系讲翻出嚟，即系 burst out， 即系穷嗰个就崩溃啦、 嗯。 就话：，嘿，有钱女啊，咧，佢因为佢追阿 Sir， 阿 Sir 唔睬佢啊，佢叫我一齐要整蛊阿 Sir 啊，对唔住啊，咁样样。好啦，咁于是咧就成个城镇反转啦，因为之前以为呢个 Sir 系衰人啊嘛，强奸咗两个女仔、 嗯。 好啦，咁呢个有钱女，因为佢俾假口供， 其實要坐監。 係啊， 咁咧佢阿媽咧就用好大筆錢，同呢阿 Sir 咧就和 解， 俾咗大筆錢。好啦，呢個故事其實只係發展咗頭一段啫。去到呢度，你覺得跟住下一場會係乜嘢咧？我劇透一個一幕啫。下一場咧，呢三個人，一個 Sir， 兩個女仔，喺一間酒店房度飲香檳，耶！ 呃阿媽錢， 呃阿媽錢。嗱，不過呢個劇裏邊咧有五六個轉折位，呢、這個只係第一個啫。咁所以咧，我其實我最初以為，咦，咁講到都已經 都完啦， 完啦，咪先好啦。而家真相大白啦。點知其實只係做咗三分一啫。佢哋三個就喺酒店房度，好嘢，好大嚿錢啊！我哋有錢、 啊，扭得幾好啊！呢、這個位，係啊，第一下扭得幾好。 咁我就唔再劇透啦。總之裏邊咧。转咗好多个位嘅，呢个只系第一个 turning point。如果呢套戏一完咧，我本来想删嘅，你知好心急嘅，即刻想，诶睇完咯，唔好删。 嗯， 因为戏里后边写咗 end 咧，之后有四五幕 有彩蛋， 嗰啲唔止系彩蛋啊，佢将一啲戏里边嘅 twist 位，嗱，譬如举例有一幕咧，有个男仔行入间屋，忽然间砰砰两下枪声，佢揞住只手流紧血跑翻出嚟。咩事呢？其实冇讲俾观众听嘅， 就中咗呢啲咁嘅位喺系啊，喺之前。 又或者阿男仔喺杀嗰个女仔，点解后来个女仔又会出翻嚟嘅？咁佢就会讲翻晒。所以戏完咗 end 咗之后咧，仲有四五幕系播翻，等你博翻晒。哦，原来咁嘅。 呢、 這个 手法 OK 喎、 啊。原来咁嘅，我点？原来佢点解冇死啊？因为咁样。 韩国电影啊。 西片嚟， 西片嚟噶， 西片嚟 嘅、哦 okay ， 玩尽杀， 玩咗，我觉得系个编剧玩尽杀住，因为佢真系扭咗好多个位，好、多，你以为完啦，仲有一个位又扭咗。即係好似以前啲戲咧，語片冇中意扭開嘅頭套。我其實唔係馬小強，我係梁繼章。再做咗一陣，我其實唔係梁繼章，我係李麗玉嗰啲咁樣咧。 咁、你係咪肯定你睇曬先？完又有啊，陣間你又留咗個彩蛋啦， 冇曬嘅。咁大家有興趣睇下？ 你就會 surprise ending， 就睇下邊個係最後嘅大贏家。 OK， 好， 有趣啊！ Okay, 好啦，嗱，跟住我要介紹嘅呢一套咧，就係啱啱上嘅，就係、是《死屍死時四十死》。係啦，咁點解會入場咧？就是、因為咧導演啊何卓天啊，咁啊因為之前嘅話就拍過咧就是《正義回廊》嘅一套叫做正戲啦，即係正劇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嘅就係話，作為一個新進嘅導演咧，突然之間真係扭咗180度去拍一啲嘅就係黑色嘅喜劇。咁我就會想睇下究竟佢處理成點嘅，亦都係一種嘅就係冇錯，亦都係一種嘅就係叫做係一種支持啦。我覺得好難得嘅就係有時我覺得應該要有多啲呢一方面嘅情況嘅，就係話佢作為一個新進嘅演員或者新進一個導演，你會因為佢而入場，咁我覺得呢啲先至真真正正嘅支持啦。咁跟住咧，當然啦，你亦都有睇到嘅就係話，其實佢裡面嘅演員嘅名單。你都應該係未入場之前就應該係咁以約略都應該知道佢裡面係會點樣嘅氣氛㗎啦、即係例如嗰個演員嘅名單裡面有都係熟口熟面嘅，會係港式喜劇會經常見到嘅樣係咪、因為譬如可能有阿毛姐啊，有阿 Ronald 啊，有阿尤南啊、等等等等，當然亦都有新進嘅演員，譬如 Eden 啊等等 ，Eden 係等等啦，係啦。你想讲乜嘢咧？ 同上次嗰套咁似，我阿妈又做第二个。 系啦、所以我咪就系话演员就系冇错。 苏蛇都 你大约应该知道会系发生啲咩嘢啦，咁样啦。咁诶，当然我要pinpoint 到有一位嘅演员咧，我就觉得佢做得好好嘅。佢里面咧就系做一个 security 嘅，佢叫做李尚正。系、啦，咁我觉得喺里面嘅话，佢嘅演出系非常之出色嘅。 但系有人赞个死尸。个死尸系完全成套戏都系唔喐噶嘛？ 佢系完全唔喐嘅，一出嚟嘅时候就已经系 死咗啊嘛， 瞓咗喺门口噶啦，咁样系啦。个故事咧，其实我谂都应该大家睇唔少嘅一啲报道都有知道，大约系讲啲乜嘢嘅，咁都不妨同大家讲讲啦。讲紧就系幼男嘅一家人，总之佢一佢翻屋企嘅时候咧，就发现咧有一条死尸就喺佢嘅门口。咁、当然啦，咁啊讲俾屋企人知嘅时候嘅话，就知道哎呀大难临头啦。系人都會知道嘅，就係香港好得意嘅，佢有一個現象嘅就係，如果發生一啲兇案，又或者係有一啲發現嘅屍體案，你就會發覺嘅就係樓價就會直跌啦，業主就會變成苦主，係咪？而且嘅就係個樓價亦都會下跌，咁所以佢哋就係商量之後就發覺話呢件事唔可以俾人哋知道，所以就唯有要嫁禍俾嘅就係其他人啦。咁、如果你話講緊嘅就係我哋見到有好多香港嘅一啲即係樓宇，佢哋都係咁樣嘅，就是、一梯四火，咁佢哋就係成家人嘅話。 話，就將佢就如果係我喺 A 宅嘅話，就擁去 B 宅啦。B 宅嘅人就發現咗啦喎，咁跟住咧就總之咁樣嘅劇情發展嘅話，就係一梯四火裡面所有嘅人都因為呢一件事而牽涉喺裡面啦，大家互相喺度推搪啊咁樣，亦都帶出咗一個就係每一個人嘅就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咁啊，裡面嗰啲我就唔需要詳細再講啦。咁其實我諗到最後尾嘅時候，都係喺度講緊嘅就係話反思到就係香港人其實會唔會就為咗就做呢個樓奴呢個樓奴咧？即係為咗要供層樓嘅話，就一半世人係咩？佢裡面佢帶出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嘅。咁其實到最後尾嘅就話最緊要一家人咧，大家都係真係開開心心。咁樣嘅嘢咯，咁當然裏面有啲寓意嘅，咁大家就去睇就去感受下啦，咁樣咯，係到你， 你係咪意猶未盡啊？好似仲有啲嘢想講嘅咧。 我就覺得好得意嘅，係啦， 你 read 唔 read 到啦？ 冇錯，係啦，嗱，因為我覺得咧有兩個好大嘅感覺，因為當時我去睇嘅時候，我就見到有一啲人同我一樣嘅，就係全程其實冇乜。地方你會覺得嘅就係你會爆笑，但係就亦都有見到嘅就係有某啲嘅聽有啲嘅觀眾，佢哋係會笑到揼地嘅。咁咯，就有兩個都幾極端嘅反應咁樣啦，就睇下你係邊種啦。我反而我會留意到嘅就我幾中意佢嗰個佈局嘅，就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嘅就話佢買嗰啲名係咪會好勁啊？係咪即係講啲南巴勒海岸唔知啲咩咁樣嘅，即係講緊嗰啲樓嘅 名 嘅廣告啊？咁其實你入到去嘅話，你都會發覺就係、是每一間屋佢裡面嘅佈置好可能嘅都係好細啦，咁同埋嘅就係講就係講到好似豪宅咁樣一個名啦，但係其實裡面都係好細啦，好昏暗啦，一家六口就即係塞曬喺裡面度住啦，啲底衫褲掛到周圍都係啦，咁樣其實你有去過呢啲咁嘅地方噶嘛，係嘛？但係個大堂就好靚啦， 好 grand 啦， 冇鐵閘嘅家家， 係啦，但係其實裡面就係你就知道咩事啦咁樣咯。嗱呢啲咁樣嘅設計，我覺得佢幾好嘅，佢有即係精心咁樣去做。 不過笑料。有时真系有人笑，有人笑，好似我睇到网上有人话呢层楼好好笑啊，用咗个 DJ 嘅名，咁都应该好笑啦。系啊， 所以会唔会叫做眼高手低咧？即系佢想做一啲好正嘅嘢，但系出嚟嘅效果又争。 唔可以咁讲，我觉得其实有时你即系对于一啲嘢嘅就好唔好笑，我真系好见仁见智 嘅， 好主观嘅。 系咪用咗个 DJ 名，佢应该都好笑嘅。 系啊，系啊，我嘅意思咪就系咁样咯吓。咁但系就有啲人就哇哈就坐我隔篱嗰个，咁我就觉得死咯，佢咪系我有问题咧咁样。 系啊， 系啊， 我有时都 但系好对唔住，我好多时候我睇一啲咁嘅港式嘅。有啲叫嘅即系喜剧嘅话咧，我都有咁嘅情况嘅，系啦咁样， 好啊，好，最后就到我啦。我今日咧介绍一套西班牙电影啊，就系2011年嘅上映嘅，就叫做《你快乐，所以我唔快乐》，系咪啊？ 我 咪好好笑呢个名。咁咧，因为咧， 西班牙文点讲啊？ 喂，唔好咁样，突然间我啦，时间唔够噶啦，搞翻呢一句说话先啦。 啲人做，估估下你系突击人， 系啊，系啊。 快先， 快 先， 先生，先生， 偷图啊！即系呢个 系个，咁点啊？讲咩？ 心理警律片嚟嘅， 哇！ 系啊，点解咧？因为我睇咗个戏名，又觉得几好啊！睇下睇系讲啲咩？ 喺串流平台啊？定系唔系嘅？ 都唔系嘅， 你自己揾啦， 系自己揾啦。咁之后咧，睇完之後咧，發覺佢個名咧其實譯得幾好嘅，因為咧就真係佢個名字就講咗個劇情出嚟啦。因為講啲咩咧？講咧呢一個大廈入邊咧，底層咧永遠都會有個看更噶嘛，有個看更叔叔。咁呢個看更叔叔咧就叫光頭啦。咁佢咧係一個平時日頭咧一個好好先生嚟嘅，即係譬如啲住户啊行上行落啊都會同大家打招呼啦。譬如啊，我屋企個水喉塞咗啊，或者我要出街啦，可唔可以上我屋企喂我只狗啊？即係佢都會好 肯 幫手嘅。咁同埋因為佢個職責嘅問題咧，佢係有曬每一户嘅。住户嘅锁匙啦，咁呢一个嘅光头咧，佢有啲咩特别咧？就是、因为佢有个严重嘅心理病， 佢有晒所有人锁匙， 系啊，因为佢系一个管理员嚟嘅，即系外国 可以噶， 外国式嗰啲大厦系咁啊，即系可能惊你屋企有啲咩突然之间警察要嚟，咁佢都会 留你。如果佢 系 一 个坏 人，咪死， 冇错啦。咁所以大家要对佢好有信任啦。咁讲咗呢一个管理员咧，有个心理疾病，就系佢由细到大咧都感受唔到开心嘅，系啊，都唔识开心嘅。咁所以佢又要为咗点样去避免自己唔好，即系唔好咁快去。即係了結自己生命咧，佢話一個特別嘅嗜好就係好中意見到人哋唔開心。我當我越見到你唔開心咧，我就稍微好少少咧，有少少開心。咁之後咧，個故事嘅劇情發展係咩咧？就有個住户咧，咁啊叫做克奶奶。咁呢個女主角咧，佢又係一個好正面啦、好樂觀嘅人嚟嘅。咁佢成日見到佢，哇！你咁開心唔得，我要整下你先。咁佢就咧每晚咧都會。 都会咧匿喺佢嘅床下底度匿埋啦。咁等阿女主角克拉拉瞓着觉嘅时候咧，佢就会用一啲迷魂嘅嘅一啲药剂咧，去令到佢真系失睡啦。咁佢就会做啲咩咧？佢就即系都有少少迷恋阿女主角嘅，就会同佢大被同眠啦。咁但系咧每次咧都会早佢少少时间，可能早一两个钟咧起身。就可能好慢条丝，你用佢嘅牙刷啊，梳洗自己啊，都未完咯。佢嘅变态嘢嚟啦，准备一啲化学物质啦，加入佢嘅护肤品入面。咁啊，等阿克拉拉每次用嘅时候咧，就会皮肤敏感啦。之后咧，佢又觉得即系咧用完之后咧，阿克拉拉块面真系好敏感嘅，生晒粒粒。但系克拉拉佢依一啲都冇唔开心， 因为佢好乐观， 佢好正面，好乐观啊！整到有生嘢，咪睇医生咯，系咪？咁佢又觉得我搞错，我咁样都整到你咪冇唔开心，我就再变本加厉。佢竟然咧去揾咗啲虫蛋啊，喺佢屋企嘅每一个角落咧都收埋晒。咁啊，即系时间过去咧。佢有一日起身咧，瞓醒阿克拉拉，成个屋企打开晒啲柜啊，全部都系曱甴，咁我觉得好核突。咁但系克拉拉咧，好疯狂，都冇因为呢件事而大受困扰，即系当然有影响啦。咁但系佢觉得唔得啦，既然咁样，我即系要变本加厉，我即系一定要用绝招啦。咁就系有一日咧，喺佢嘅屋企楼下，即系喺佢嘅床下底咧瞓觉嘅时候咧，即系匿埋嘅时候咧，个克拉拉就同佢一个离开咗六个星期公干嘅男朋友咧翻嚟啦。咁正当佢喺呢一个床上面啦，克拉拉同佢男朋友。翻云覆雨嘅时候咧，唔小心咧就整到呢一个光头，佢有啲嘅迷魂剂咧就倒泻咗。咁光头吸入咗啲迷魂剂咧，个人就已经晕晕沌沌啦。正当佢想爬去门口走嘅时候咧，佢就真系断咗片啦。咁第二朝醒嚟咧，当然就发现咗佢喺度啦。咁但系我而家卖下关子先。佢最后呢一个光头咧系可以成功喺佢屋企离开而系冇事嘅。究竟佢用咩理由、咩藉口可以离开到咧？呢个第一个 point 要。大家可以去揾出嚟嘅。第二個 point 就係頭先咪講阿男朋友咧，咪離開咗六個星期噶嘛。但係咧點知咧，克拉拉發現咗自己原來有咗四個星期嘅 B B。咁當然可想而知就係呢個光頭喺佢迷暈咗嘅時候就即係做一啲唔好嘅行為啦。咁究竟最後個事情係點樣發展呢？究竟佢男朋友同呢一個管理員有冇正面嘅衝突呢？或者最後佢呢一個故事係點收尾呢？佢最後個結局呢其實有兩個反轉嘅位係我估唔到嘅。係咁，大家可以揾下。咁我覺得呢一個故仔簡單得嚟，但係又幾變態嘅。係啦，佢種變態又唔係話好血腥、好暴力。咁當然都有啲流血嘅場面嘅，亦都係拍得幾好。我幾中意佢背後嘅即係個結局嘅收尾嘅。我估唔到啊！我都係諗一路睇啊，點樣收呢？你都整蛊完佢啦，你又迷暈咗佢啦。咁 但會唔會令到你好失望先？其實有時有一啲嘅就係你會發覺佢就佢收唔到尾噶嘛。 佢收到尾嘅， 佢夾硬嚟噶嘛。 佢收 你滿意嘅， 我都滿意嘅。當然都有個位係，我都估佢唔到會咁樣結尾喎。但係都不失為一個唔錯嘅結局嚟嘅。 Okay, 好 ，thank you 啊，好馬老師， 有興趣有興趣。 喂，今日你三個介紹部電影咧，我。都覺得啲橋咧好 好 正，係啊，譬如話由阿 Michael 講嗰個啦，即係兩個女仔同一個老師夾埋嚟呃錢啦，跟住你嗰、那個阿 Ray 你嗰個咧嗰條絲到底點樣搞咧？然後跟住就話小羊羊講嗰、那個。是即係匿埋喺牀底，我都覺得咧係有危機感嘅啲故事係一定會好睇嘅。我依家介紹咧就叫做《格殺福順》，咁亦都係韓國一套幾新嘅電影嚟嘅。咁女主角就係全道妍，係一個50歲嘅單親媽媽，佢亦都係喺韓國一個頂級嘅殺手，職業殺手 A 級嘅。佢呢個咧。佢喺殺手界咧，佢係叱咤風雲嘅啦，即係好巴閉嘅，你已經係排第二，冇人排第一嘅啦。除咗老細，但係咧佢屋企咧有一個女15歲，佢就冇辦法搞得掂啦，因為女仔又唔同佢講嘢啊，又好疏離啊，好反叛啊等等嘅。咁佢一開始咧，佢導演我都讚下導演，佢啲手法咧就係話咧。全道妍咧，佢谂住去杀咗个人嘅时候咧，导演就会用嗰啲镜头去交代全道妍点样谂同呢个人喺度过招，即系佢拍好多嘢喺度嘅，佢成套戏都几个场可以咁样交代嘅，咁我觉得系帮观众去理解嗰、那个打斗嘅场面同埋个女主角嘅心态，即系好似有一次佢上去同佢 boss 讲数嘅时候咧。佢已經劈除到個畫面，個電梯門一打開，嗰、那個 boss 已經對住佢，砰砰砰砰砰砰砰喺佢個身邊周圍。咁其實呢套戲我覺得幾好嘅，劇情都幾好嘅，就係話呢個殺手，佢哋殺手界啊所有 job 你都要接嘅，除非有啲講到明接得嘅，例如 小朋友唔殺得等等嘅。咁佢有一次咧，佢就發現佢女咧係有啲問題，喺學校唔開心。咁咩問題咧？佢冇講。然後咧有一日佢亦都接到一個 order， 就係要殺一個細路仔。咁呢個細路仔咧，佢就已經同個 boss 講：我唔可以殺，因為佢未成年。咁佢亦都傳道員本身亦都破咗戒啦，因為佢接你接嘅時候咧。你一定要完成任务。如果你不完成任务呢，就当是失败。失败呢就要有处分的。咁成套戏呢就是讲呢个机器杀手，亦都是单亲妈妈的一个女士，50岁啦，佢事业好成功，但是与此同时呢，佢都面临一啲新人嘅涌现，或者一啲对家一啲嘅敌对嘅行为。啲桥呢我觉得係扭得好好嘅。因为后来原来佢发现一个女呢是有這個同性戀傾向的，他喜歡班上面一個女仔，而這個媽媽她為什麼會作為殺手呢？就是在她17歲那年就又發生了一件事，她做了一件很令人覺得哇，你17歲的女仔會做這樣的事，於是她就加入了殺手界了。整套戲我覺得動作是其中只是一個交代的橋梁來的，个剧情系好丰富嘅，又系你睇到最后一分钟先知道个结局系点样样嘅，我觉得好 系咪好感人噶？套个剧情， 佢同佢个女都有啲感情嘅。 其实你觉得嘅就系佢做最后尾嘅时候，佢系想讲乜嘢咧？佢一定有一个就 系 佢借主角嘅思想， 杀手呢一样嘢去讲佢同女 冇女情， 系啦，我自己觉得系冇女情，同埋咧佢同一啲佢嘅拍档嘅一啲嘅感情嘅，我觉得好睇嘅。 格杀福顺 吓，系啦，格杀福顺， 格明白，多谢。23度气温，相对湿度74%。今日马老师、马家姐同埋一阵间阿兰，仲有 Sarah 淑女关注组， 似乎呢一排 OK 喎个肚啊！ 今日见马老师个人瘦咗噶， 系咩？ 系啊，可能又剪咗头发啦。 一阵间就会知道自有分晓啊！ 冇错， 瘦咗定系肥咗咧，好快就知啦。淑女关注组， 救命！做嘢做到惊。收早到就冇咩俾老板插风车，救命！月底就清明，银行话要清卡数，惨过大病。学费又冇钱消费，尤其食废物当住个位，先够供个床位。学费做到。 最听的这首歌曲去到中午12点钟23度的温相对湿度74%。今日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日间温暖有阳光。听听听12点钟新闻和交通消息，然后回来还有一个钟头的风骚爆人，会有什么发生呢？就会有这个淑女关注组，然后12点半就会有我们的重头节目片段人间，不要错过了。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Hello 阿兰，马家姐你好。 我做乜事啊， 马姐？ 我见到马家姐 淡上 嘅，淡上喜淡啊！ 一放假啫，你就咁样样。 马家姐，你都喜淡，你冇嘢嘛？ 你冇嘢啊？ 你验下眼啦、啊，你 你成日攞去验啦，鬼整你！ 你张证件我睇，我觉得好好笑。 系啊、哎，佢廿年前啊嘛， 十年前 啊，十年前嗰个样啊，点啊点啊点啊，而家 好样咗，系嘅， 系啊，麦家姐赞你啊， 我知啊， 咁咪好咯， 我听紧啊， 好啦，嗱，而家我哋咧就系淑女关注组咧，咁最紧要嘅都系有麦嘅啫，麦嘅啫，主理嘅就系阿懒啊，咁啊，今个礼拜嘅话，我又要睇下究竟咧，即系佢究竟 exactly 嗰个腰围可以去到咧就系几多，系啦，上个礼拜我哋系38。今日究竟是几多呢？ 我估先， 你估 啊，37.5。 好， 我估37。我对你有信心。 你自己 我自己估 觉得 我37， 37 系噶， 系啦， 好， 去翻37啫嘛，佢去过噶。佢去過㗎，不過佢反彈啫嘛，你唔好唔以為我唔記得啊。 唔係，佢最低係37.2， 係最低係37.2， 真係可以突破到37.2。 知唔知咩叫循環路線？ 就唔好咯，你要真係衝出去啊！ 係啊，循環路線係不停咁樣循環，但係邊度都冇去過，你知唔知啊？ 原 地踏步啊！ 加油 啊！36啊，你個目標你自己 set 38就到咗啦， 啱 嘛？反彈係啦， 36AA。 有得啫，你中意点系点啦？ 唔知个 AA 边度嚟？ 好啦，嗱咁而家我哋当然咧，亦都要再睇一睇嘅就系话，即系啱啱过去嗰个星期咧，究竟佢食嘢方面嘅话，其实我发觉佢食嘢好闷噶， 好闷。 系啊，我好闷。 你嚟嚟去去都系咁噶， 净系、 啊、 早餐你都日日 见噶啦， 日日都系三文治咯。 系啊， 我睇住嘅， 系啊， 饮杯咖啡， 系啊， 唔会话 嘅， 系啦，斋啡嘅。但系就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我发觉嘅就系咧 饮茶， 系 啊， 就食埋都系一样排骨， 系 系啊。烧卖 好中意食排骨， 唔知今个礼拜有冇嗰三球雪糕 咧？ 好彩啫， 真系啊！ 希望你都系诚实嘅。 你咁闷嘅，你唔会话有时会试下，即系去食下意粉啊，又或者去食个 pizza 咁样，唔会食 spaghetti pasta 咁样 嘅 spaghetti bolognese。 佢唔会有呢啲嘢噶，唔系即系例如可能食鱼生， 佢中意食中式嘅，睇得出。 唔系，嗱食晏咧，我都有去啲西餐厅嗰度食嘅， 食个 食阔面啊，天使幼面嘅，我中意食嘅。 但系你会拣白汁啊，定系红汁？ 一定系白汁。我 点解一定啊？ 红色好浓啊！ 哎呀，我倒翻转哦， 红色好啲， 我拣红汁噶， 吓红色好啲啊， 有番茄嘛。有茄紅素啊嘛，係咪啊？ 但茄紅素對男人啫。 係啊，咁你都要教育下馬小強噶嘛？ 係啊，其實佢咪人啊，馬小強咁咪係嘅，好少人當佢人。 理佢噶啦，我想同佢脱離子弟關係啊，嬲嬲地啊嗰只嘢，幾耐冇俾錢我使啊？ 咁呢啲你哋两个之间嘅嘢啦， 唔系同埋因为你个血压嘅问题咧，你拣一啲白汁嘅时候咧，嗰、那个盐分又会高啲，因为芝士啊嘛， 系啊， 真系冇谂过， 好多。 咁你而家学习到啦， 真系长知识，今日好。 系啊，咁因为同埋即系你所讲嘅卡路里咧，亦都系红汁咧系会低啲嘅，因为芝士嗰个饱和脂肪啊喺度，系啊，同埋对于胆固醇都唔好。 我想问啊，白汁系咪一定有芝士噶？ 有 噶，唔系你点？ 即系一定有。 咁点样整个白色出嚟？你话 我唔知啊，我唔识。 用啲咩啊？ 用 啲姜 同埋会 落 嘅。喂，好啦，我问你一个问题啫。 啲白胶 姜 开水啊？傻， 整啲米浆喎。 白胶姜咧，我亨利中意食。 但我想问一样嘢，嗱好多时候嘅话咧，我哋就算系我费事再讲埋废话，咁就系我都会有红汤同埋有白汤噶，系咪？若果系咁嘅话，你都应该要解红汤 系 会好啲， 系啊， 菜多系咪？ 系啊， 系啊， 你白汤嘅话，你啲 cream 又多啦， 系啊，系啊，系啊，唔多 cream 唔好饮嘅， 系啊，你饮一碗，你个卡路里又已经过咗一半啦，你嗰餐， 我以前仲衰啊，嗰啲茶面包牛油咧，劈埋落个白汤度。 我見過有 人 係咁 嘅， 梗 係 啦，油嘅滑嘅啦，食完你個膽固醇都係滑啫嘛。 佢而家好似啲語氣好似演咩嗰啲嘅啲後母 咁。你真係當我馬家姐得唔得啊？話曬家姐背啊！ 我係想你進步，所以咧我就要篤嗰重點出嚟， 要俾啲説話你聽，好似啲後底乸咁樣。 佢都真係遲啊！ 嗬，遲啊！嗰啲 遲啊！ 我唔俾啲説話你聽，你就唔努力噶。 咁又 係，睇我放縱你幾個禮拜，一個禮拜就已經就即刻反彈。 係啊，呢個 諗住你生日算啦，俾你豪下，即係唔理咁多啦。點知就係啊，唔理就唔得咯。 嗱，日常生活裡面嘅話，而家我哋就學咗啦。即係如果譬如可能係食呢一個嘅，就係白汁啊，定係係啦，就唔好啦。仲有冇咧？你仲有冇其他啲咩想問啊？ 佢咧就係咩？朝頭早又食嗰啲鹹嘅三文治薯。鱼仔味凉， 唔系，等阵， 好复杂嘅佢。 佢话啲烟肉好细粒，唔咸。 你有冇装过啊？ 我有装过， 系真系好细粒噶。 切细咗你，唔等于唔咸噶 嘛？ 呢啲叫掩耳盗铃。 冇错，嗱，我发觉重要系咁嘅。虽然咧就朝头早咧就系食呢个三文治啦，但 系 个问题系啲三文治都好复杂嘅。人哋蛋治就蛋治啦，碎蛋治系咪？佢两份啦，佢唔系噶，两份都唔同味 啊。 嗱，我有冇留意你？ 有啊， 我真系有。 抵啲啊！ 又系抵啲， 永远都系咁嘅。一半咧，佢就系要食呢一个系啊，鸳鸯嘅，系啦。咁又好咸嘅，嗰啲嘢都 系真系唔咸。下次我俾个旧你食啊， 唔使啦。 其实你个咸嘅习惯耐咗咧，你觉得唔咸噶啦。 sorry， 即系相对食系啊。 我对咸好敏感嘅， 唔觉咯，系啊。 你细佬劲啲，你都还好。 我肯已够劲咯。 你肯定不嬲噶啦， 好劲啊！ 佢唔咸，佢系甜， 中和翻。 系啦，冇错啦。 佢有时对我咸，有时对我甜。 嗯哼，呢两样嘢都系好紧要，系咪？一个咸同一个甜。 系，即系你多元化系好嘅，但系你嘅多元化拣错咗，咪唔好咯。系啊，你烟肉嗰啲腌制嘅嘢一定好咸。 唔系，因为就手啊，去到嗰间嘢就攞呢包。 唔系啊， 咁你有两个 碎蛋，系啊，碎蛋 我有拣 嘅。好少咯，我見到，我真係見到好少，我都哇，點解咁複雜嗰個名？ 係啊，你今朝食咗咩先？你話你有揀你個三文治？ 今朝係一半係吞拿魚冇醬嘅， 非常好啊， 冇醬 吞拿魚，跟住另外 一半咧就係有青瓜同埋雞蛋。 哦， 嗱呢個咪 very good 啦，呢個 OK 啊，呢個 OK， 呢個仲平啊，16蚊啫， 以後咪食呢個啦。 Go for it， 我哋 sponsor 你。 咁你平时嗰个几多钱啊？你 20 系咯，帮你悭埋4蚊，又健康， 系啊， 系 啊，积少成多， 系啊。但20蚊嗰个女仔靓啲噶， 我相信同一个人嚟，你自己 我都 想多了。 两间铺头嚟噶。 嗱，咁其實除咗你話即係朝頭早嘅早餐開始啦，已經要小心啦。咁如果晏晝嘅話，頭先 我 哋咁樣講啦。 你飲咖啡嘅時候，你係飲咗先食三文治，定係食完三文治先慢慢？ 食完三文治先飲嘅，我發覺係， 因為你有 關係 咩？ 因為你個胃唔好，你有胃酸嘅時候咧，如果你空腹飲咖啡係唔好嘅，會令到係更加。碎啊！ 真系唔可以空肚饮咖啡。 系啊，因为对于佢嚟讲，因为佢有胃酸啊嘛，所以越饮咧就对个胃越唔好嘅。 大家都记住啦，收音机旁边嘅姊妹， 系啊，即系尤其是对胃唔好嘅朋友嚟讲，所以即系 咦，咁啊，阿小羊羊都系， 系啊， 就唔好空肚饮咖啡啦。 系啊，佢成日又空肚食橙嘅， 系啊， 个个衰橙我认住啊， 系啊， 唔好认， 搞到佢而家个胃坏咗，佢话 坏胃 嘅，一只橙 一个啊，一个都系一个。 诶，咁啊问埋阿懒有冇可能噶？有冇可能噶？会噶， 系啊， 一只橙啫，整坏个胃。 唔系，因为佢酸啊嘛，始终你啲生果，你一开始你一日冇即系。啱啱一日嘅開始嘅時候，你冇乜點食嘢，即係類似保護下個胃嘅時候，咁所以咧你就真係要食啲嘢，跟住再食個橙會好啲㗎。 咁我見到有一啲外國人咧，好中意倒杯可倒杯橙汁咁飲㗎，好型啊！我覺得有時就咁攞出嚟 早晨全餐㗎。你要留意， 我知道，但 佢 一輪飲啖， 佢 飲啖 橙 汁先食 噶嘛，咁冇滋味咯。 嗰個一啖好細啖嘅啫，你唔係懟咗一杯，係啊， 唔好 一 隻橙 都好細 啦，你講嘅 係啊，我真係唔好嘅， 即 係 對於對胃唔好嘅朋友嚟講，就要留意呢樣嘢， 呢兩樣嘢 好多係習慣性啊， 係喎， 我覺得係咯， 啱啊。同埋咧，如果你酒店食嗰啲 buffet 咧，有時你唔飲橙汁咧，你飲蘋果汁又得唔得？ 都是即是相对来讲橙汁和苹果汁是都是酸一点，橙汁是更加酸一点，金骨类的生果即是橙汁啊西柚汁啊那些更加酸一点就不好了，即是你浪一浪个胃，即是等于有层保护膜去保护一下你的胃，你先再吃一些刺激性的东西。 明白。好了，那当然我们的 Omakase 已经差不多了，那我们当然我们每一次的话都会有一个话题跟大家讲， 希望马家姐继续。 冇錯，今次講嘅嘢我其實馬家姐都要小心啲嘅， 大家即係我哋講緊呢個富貴病啦，係啦，即係高血脂即係高膽固醇啊，咁就通常抽血就會睇到你嘅總膽固醇啊、壞嘅膽固醇啊、好嘅膽固醇啊，同埋一個三脂甘油酸啊。咁其實咧就喺食物方面咧，其實有啲咩會影響到？咁我就首先問一下你哋先嘅，有問題你哋咁醒係咪先？咁咧，三文魚入面咧含嘅邊種脂肪係最多嘅 ？Omega 3係 啊， 唔係脂肪啊， 係嗱，聽住先，唔好答住先，係啦，有三個選擇，第一就係飽和脂肪，第二多元不飽和脂肪，第三反式脂肪， 多元不飽和脂肪， 脂肪， 係，你肯定你嘅答案， 係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 罰抄， 有冇搞錯？反式脂肪係衰嘢嚟 㗎。 三文魚冇衰嘢噶， 冇噶，你叫你食多啲三文魚啊，系啊， 抄十次多元不飽和脂肪啊嘛，家姐， 系咪多元不飽和脂肪啊？ 啱啊，沙姐非常好。 英文系乜嘢啊？ 英文你识唔识啊 ？Polyunsaturated fat。 佢一路讲 中文嘢 就系啦，佢几嬲路啊 ，Poly。 人哋喺澳洲读留学翻嚟噶， 澳洲如果成日群埋啲中国学生，咪唔识咯？ 你估你咩 ？Poly 咩 ？Unsaturated fat，OK？ 唔该，中英国抄十次，你一定要记得。 好长噶呢个字，肯定。 哦，多元不饱和脂肪， 其中入面都包括有奥米加三脂肪酸嘅，系啦，我哋一阵可以解释嘅。咁第二条问题啦，橄榄油。含边一种脂肪是最多的？第一，单元不饱和脂肪。第二，多元不饱和脂肪。第三，反式脂肪。 都是好嘢嚟噶啦，一定唔系反式脂肪，一系就单元，一系就多元嘅啫。 橄榄油始终都系油嘅， 即系含量系边个？ 三文鱼有多元不饱和喎，又同阿潮潮。 你揀咩啊，马家姐？ 我揀 单元啦， 反式，我反式脂肪， 单元不饱和脂肪， 不饱和脂肪 系。 马家姐，你肯定你个答案啊嘛？ 肯定。 我俾多一次机会你揀， 肯定。 都讲咗话反式唔 系啊，真系唔听教， 系啊， 死 牛一边颈， 收唔到啲信息，记唔到可能系啊。咁当然系莎拉姐咁醒，系 啱 嘅。 系 啊，你今次真系要罚抄多一次啦。 我都觉得系。 单元不饱和脂肪 ，mono unsaturated fat， 中英都要罚抄噶啦。 mono 多元就破裂， 系啊，快 好 系啦，再嚟多条，第三条。咁以下咧边种食物啦，即系零食嚟计咧，钠质系最高嘅， 钠嘅含量 系啊。第一虾片，第二猪肉松。第三芝士味泡谷， 钠啊钠啊，虾片 气缺， 因为咧有时你舐即系食完啲虾片咧，就哇好口渴嘅虾片， 虾片 虾片， 你咧唔答啊 ？Surrender， 嗱，時間冇多嚇， 芝士， 芝士，哎。馬家姐啱嘅，因為芝士 爆谷 啊，係啊，芝士爆谷咧，每100克咧其實有889毫克嘅鈉質，蝦片都唔低嘅，有495毫克嘅鈉質，咁啊豬肉鬆469，其實都係鹹噶啦，即係我哋話高於600毫克每100克嘅時候咧，都屬於高鈉嘅，係啦，400至600咧就對類似講中鈉啦，係啦，咁低過120毫克咧就係低鈉咁樣嘅，係啊，咁所以中至高。高啦，我哋头先问嘅嘢， 做人中立啲好啲， 芝士你唔识啊？ 系 cheese， 头先嗰个啊，芝士乜鬼嘢？ 好啦，嗱，咁啊，当然我哋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呢、這个，即系喺里面嘅食物里面嘅一啲嘅脂肪啊等等嘅话啦，系啦，咁其实如果系嘅话，我哋应该要拣边啲会比较好啲 咧？咁嗱，我哋咧就要避免一啲即系胆固醇同埋饱和脂肪含量比较高嘅食物啦，譬如内脏啊、肥肉啊。一啲動物嘅脂肪啊、椰子油啊、棕榈油啊、芝士啊、奶油啊、忌廉啊嗰啲都要盡量少啦。咁輕化油脂同埋反式脂肪，輕化油脂就譬如炸過之後就改變咗，即係炸魚、炸薯條啊、炸雞啊都係一啲唔好嘅脂肪啦。咁反式脂肪即係焗過嘅餅啊、蛋糕啊嗰啲都係要盡量少啲啦。咁多啲揀。不飽和脂肪嘅，咁有單元不飽和脂肪，我哋即係橄欖油啊、芥花籽油啊、牛油果啊、堅果啊嗰啲都係好嘅脂肪啦。咁同埋多元不飽和脂肪包括咧就係菩提籽油啊、呢、這個粟米油啊、黃豆油啊、葵花籽油啊、魚類啦、Omega 3脂肪酸、一啲深海魚啦、三文魚啊、吞拿魚啊咁樣咯。 係啊。好啦，嗱咁啊，其實講完嘅話咧，我哋而家好快咁啊，要講埋我哋今日嘅一個食譜。 冇錯，係啦， 都好易啫。 係啦，三文魚料理嚟，二人份量係啦，三文魚300克，蘑菇5粒，百里香1克，蒜2粒，葱2條，檸檬汁。用半個嚟榨汁啦，咁用咗植物奶嘅，咁如果馬家姐啊嗰啲唔中意用植物奶咧，就可以揀翻低脂或者係脱脂嘅奶都得，咁就用250毫升啦，小菠菜40克，咁咧就橄欖油5毫升嘅，咁就將油啊、蒜啊、葱啊擺落個鍋嗰度，即係炒香佢啦，大約2至3分鐘嘅，咁就加入蘑菇啦，咁啊炒下佢5分鐘變少少即係啡色。咁跟住咧就加入檸檬汁啦，咁啊加入植物奶、百里香就攪勻佢，咁跟住咧就慢慢即係煮個汁啦，咁然之後再加入三文魚，就大約煮15分鐘到嘅，係啦，咁再差唔多得嘅時候，一分鐘前咧就加入菠菜。咁就可以上碟慢用啦。 哇！呢、這个好 食， 呢、這个好味，真系。 下边可以煎啲粉添啊！ 可以，系啊。 你仲煎啲粉？你吓咪就系咁样咯，系咪？原先嘅成件事系好健康噶，系都要人哋劳气嘅。 嗰啲意粉啊， 下个礼拜 意粉可以。 拜拜 拜拜。

集结祷告树下，为了栽种暖阳，有个荒野被惩罚，任我伸手牵手庆祝，走，用爱栽种暖阳，灰色都市被惩罚，任我伸手牵手庆祝。 片段人间，我是怕丑仔。 喂，唔该阿 Moon 啦。你啊，唔系我啊，阿伟啊，系啊，上次咧 B B Q 同你烧鸡翼嗰个男仔啊，吓咩话？好肥嗰、那个啊，唔系，我咧高高地嗰个啊，系啊，搵你有咩事啊？我冇嘢，其实我系想问下你咧，唔知你下个星期六得唔得闲啊？其实你唔得闲都唔紧要噶，其实最多我哋下次再约咯，咩话？你已经约咗人啦？哦，咁好啦，我下次再约你啊，拜拜。哎呀，激死啦，又失败。 cut， 好似你咁样讲嘢法啊，死得啦，实失败啦。 你头先听到我讲咩咩？ 嗯， 同埋咧，我系咪真系讲得好差啊？ 何止差，简直系差。 哎呀，我都知啦，但系点解咧？ 点解？阿伟，你今日遇到我咧，就真系好彩啦！嗱，见大家做咗咁耐同事，坐埋同一个 office， 不过有啲嘢咧，你系唔知嘅。 系咩啊？ 你知唔知我嘅外号系咩？ 哎呀，细眼龟啊嘛，成个 office 个都咁叫你噶啦。 嗰个系花名，我而家讲紧我嘅外号。 外号？ 系啊。 咁啊，真系唔知道。 听住啦，啲人个个叫我做。情场鬼见兽，我所有卑微曾经同我发生关系同埋感情嘅女仔都会变得痴痴呆呆，爱我到晕晕沌沌。可惜我系一只冇脚嘅雀仔，唔会停留响任何一棵树太耐，所以到最后佢哋只会伤心收场。正所谓多情自古空余恨。 阿四眼龟哥哥啊， 嗯， 你咧？落翻嚟先啦，唔好企喺张台上面啊！阵间老细见到闹噶啦， 觉得太兴奋，唔好意思。所以咧，任何关于追女仔嘅嘢，或者俾女仔追嘅嘢，你问我就啱啦。 嗱，咁头先你话我讲嘢讲得唔好啊嘛，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啊？你话俾我知我应该点做啊？ 听住啦吓，讲翻你头先咧，你由第一日开始已经做错晒，错晒， 唔系嘛？ 嗰日系啊，你嗰日根本咧就留唔到。印象俾佢， 系啊， 佢连你肥瘦高矮都唔记得，边会有兴趣同你去街啊？ 你讲得啱啊！ 第二，你约人去街啊，跟住话咩啊唔得唔紧要啊，讲到唔顶唔掉，嘥气啊，一啲诚意都冇，人哋点会应承你啊？系咪啊？ 咁我应该要点啊？ 嗱，学样样嘢咧，真系咪话我话俾学费噶吓？我教你一套追女仔必胜法，你学咗之后，包保你无往而不利。 哇，听落去好似好犀利咁，成本武林秘笈咁。喂，咁你几时俾我啊？ 喂，你有冇听到我头先讲咩啊？要交学费啊，老友。 啊，交学费？咁要交几多钱啊？其实咧，我啱啱出嚟做嘢都冇乜钱噶咋。 睇你个样，算啦算啦，请我食一餐啦。河马家私啦， 河马家私咩嚟噶？ 我唔知啊，成日听人讲呢四个字嘅，啊，好似话由厨师发版，佢哋姓咩嘅？ 哦，河马卡西啊， 冇错啦，就系、是、河马家私啦。 唉，咁好啦，嗱，但系咁，嗱，你唔可以拣咁贵噶，我未出粮啊。 唉，你呢啲咧已经犯咗追女仔第一大忌 啊！又犯系咩啊？又 系啊。 追女仔切忌孤寒，写低佢啦，食饭就食饭，唔分贵定平啊，只会分有情调同埋冇情调。如果有情调嘅，几贵都去啦；冇情调嘅，几平都唔去啦。知道冇？ 收到。 嗯，嗱，喂。啱啱够钟收工，好啦，我哋即刻食嘢。 而家即刻食， 系、哎、呀，唔通等你结埋婚生埋仔先咩？ 唔系、啊，我都话我未出粮、啊，同埋我今日我带唔够钱啊。 喂，今时今日消费边使用 cash 噶，碌卡咪得咯，行啦。 好啦好啦，行啦行啦。 喂，呢一餐唔错唔错。 唉，喂呀，唔好食住先啦、啊。你嗰个话追求必胜法啊，你教得我未啊？ 嗱、嗯，拎埋啲嚿骨先。嗱、啊，好啦，嗱，求我第一招，认定目标。你话俾我听，你而家想追嘅女仔有冇选择先？ 嗱，我俾部电话你睇下啦。 嗯， 我一共咧就有三个目标嘅。 咁犀利，睇下先。 呢、 啊這 个、呢、這个同埋呢个。 哇，你一个样咧太凶啦。唔掂啊，太恶啦！第时啊，恰死你啊！第二个咧，妖艳啊，实太多人追啊，你唔得噶啦！第三个，咦？呢、這个纯纯品品有斯文，啱晒你、 啊， 系 咪？ 就呢、這个，就呢、這个，佢、叫咩名话、 啊？嗱、啊，佢咧，佢叫阿 Pat， 系我同学个细妹嚟噶。 啊，嗱、啊，认定咗目标之后咧，求爱第二招，制造机会。你知唔知佢喺边度收工啊？ 我知啊。 啊！嗱、嗯，你听我去公司楼下等佢，扮咧撞到咁嘅样。 跟住咧， 唉，放心啦，我会将所有你要做嘅嘢写晒喺沓 notes 度，你跟住嚟做，包你掂。 好啊，唔该晒啊，大师。食饭时间噶咯，点解仲未见人嘅？啊，话时话咧，阵间如果见到面，讲咩好呢？诶，睇下佢啲碌先。 第一句应该话：，哇，你好面善啊，边位啊？ 哇，你好面善啊，边位啊？唔得唔得得，啊，你好面善啊，边位啊？ 咦，阿伟啊，咁啱嘅。 你好面善啊？边位啊？ 吓，你讲咩啊？你上个星期啊，先至嚟过我屋企坐啫，诶，仲同我哥哥打咗成个下昼嘅机，哇，咁你都唔记得我啊？我系阿 Pat 啦。 系，啊，系啊，系啊，啊，记得啦，记得啦，啊，啊，系咧，你去边啊？ 去边？呢个时候放 lunch 啊嘛，咁你咧？ 我嚟搵你。 我 意思系咧，我嚟揾你个公司嗰座大厦嘅隔篱一个公司开会啊，我啱啱开完会咋。 啊，诶，咁你而家有冇嘢做啊？不如一齐食饭啦。吓， 嗯嗯，好唔好啫？好啊好啊。乜而家啲人咁直接嘅咩？唔系应该由我出声问嘅咩？ 喂，你想食啲咩嘢啊？ 等等啊，等等啊，睇下第一次去街应该食咩先。 你睇乜嘢啊 ？Candlelight dinner 食乜嘢啊？我问你。 阿 Pair， 我想问你，你估下呢头有冇 Candlelight dinner 食啊？嗱， 唔好玩啦！哎呀，唔好意思，我笑嘅时候嘅嘴有少失礼啊！你知唔知呢头系工厂区嚟啊嘛？晏昼一点几，边有啲嘢食嘅啫？不如咁。我哋讲快餐店啊！ 好啊，好啊， 好唔好啊？ 快餐店啊， 快餐店 啊，好啊，好啊，好啊， 快啲嘛！喂呀，你做乜嘢啫？你做乜嘢一路食饭噶嘛？一路睇个答嘢咩嚟噶？咪俾我睇下。 冇冇冇冇，我咧依家夜晚咧进修紧，咁啊啲老师俾录试啫嘛。哎呀，我过住讲跌晒落地下啦、 哎！你小心俾人踩污糟晒啊！哎呀，有张飞过嚟我度啦，我帮你执啦。 唔使唔使唔使唔使，千祈唔好啊！ 喂，你读咩科噶、上面写住揾一个僻静嘅地方坐低，然后温柔咁样搭住佢膊头，咩嚟噶？ 哦，這個、呢个咧其实系咧 咩嚟嘅啫？ 剧本嚟嘅。咁、哦、我读嗰科咧叫做诶戏剧理论与实践啊。咁啊专门教剧嗰个咧就系、是、诶、导师马太强先生教嘅咯。系啊，咁啊呢个爱情剧嚟嘅，所以就诶、对白咯吓、啊，对白啊。 原来系咁嘅，哎呀你好犀利啊！ 系啊系啊系啊， 哎呀！两点啦，走咯，要开工啦、 啊。我陪你行翻去啊。 好啊。我到啦。 哎呀，我第一次送女仔翻去，应该讲咩好，做咩好呢？诶、哎，等下睇下先。吓、啊，得两个字。 我嘴佢，嘴佢。 嘴佢咁快，唔系啊嘛？ 做乜嘢啊？你个表情咁奇怪嘅？ 诶、哦，冇、哦、事冇事冇事。 你个嘴嘟晒出嚟做乜嘢啊？我上去啦。 诶，等阵啊。 做乜嘢啊？你有冇搞错啊？ sorry 啊，我都知道你会嬲噶啦，对唔住啊，我咧其实咧就系、 是、我梗系嬲啦，你知唔知头先其实我照紧你口搞啊，我基本俾你吞到落肚啊， 真系对唔住啊，唔怪之咧你个口咧成阵薄荷味啦，哎呀，今次实衰硬 啦，你好衰噶，我要罚你啊， 啊，罚我咩啊？ 罚你啊！一阵间嚟接我放工咯，同埋要请我食饭咯，跟住睇戏直落啊！啊 真系噶？ 嗯， 好嘢啊，马老师，马老师，我得咗啦！ 边个马老师啊？ 嗰马太强啊！ 哦，马老师系嘛？ 耶、yeah!！ 街边焦急的我，差。听幽默的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带些伤悲。交通灯变的我，紧抱心爱的你，欠呼吸声，却已加速到死。冷雨扑向我，点点分悲，此刻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